亡，部分非法移民不满引发冲突，火警可能与此有关。报道话，警方翻查闭路电视之后，怀疑有人纵火，拘捕五名疑犯，他们都是来自阿富汗，包括两名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士。警方正是搜捕怀疑涉案的第六人。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在增强，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上午五时，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上午五时，红霞集结在北纬12.9度、东经11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7至8级，西部稍后达11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横茂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是西沙无风，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995点，升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01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5，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9，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99美元，卖出1,95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系时候朝头早咧都要醒一醒先至得啦。嚟到咧就系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咁啊，今天咧就系2020年嘅9月16号，即系话时间咧都过得相当之快嘅。咁啊，由星期一开始啊，眨下眼就已经咧去到星期三啦，跟住咧。眨下眼又去到几时啊？又去到星期五啦！眨下眼咧，又已经系一个星期嘅过去啦。每一个星期咧，个节奏咧都非常之快啊！吓，咁啊，今天咧就系农历嘅7月29日嚟嘅。咁啊，原来亦都系一个叫做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啊！咁啊，讲开臭氧层咧，真系一讲咧就有排讲啊！又可以讲埋嗰啲绿色生活啊，又可以讲埋啊，臭氧层咧系因为我哋人类。嘅工業啊，各樣嘢令到佢破損啦、啊。然後咧，咁我哋近呢十幾二十年咧，好努力去到減輕個碳排放，又或者做好多嘢。雖然我哋個成績咧就唔係話做得好好好顯著，但係咧有陣時都會睇到啲新聞報道就話啊，臭氧層咧又自己識得填翻個窟窿咁啊，感覺上咧都係令到我哋咧係緊張。但是呢有時又會有一種安心的感覺，希望呢繼續呢就好返落去就好啦。咁亦都希望呢就係、是我成日覺得而家疫症呢係一件唔好嘅事嚟嘅。但喺唔好嘅事情上面，我哋點樣去到扭轉呢一個諗法，令到我哋呢會覺得哎而家雖然係疫情大家辛苦嘅，又要戴住個口罩，又成我都唔鍾意。咁但係點樣去到諗一啲叫做正確嘅觀念呢，正確嘅正向嘅一啲嘅思維呢，咁我哋可以諗下其實我哋以前嘅生活可能係過度虛耗喎，賺得錢返嚟就淨係諗住嘩賺錢賺得咁辛苦一定要去玩去癲咁樣去好多唔同嘅旅行。而家個諗法可能焗住咗喺香港啦，淨係諗啊其實本地遊都一樣可以好開心。其實喺有時候嘅時候呢，即係多空閒嘅時候呢，我哋不如休息一下，唔係一定要用消費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呢就開心。用消費換取快樂，呢個係好多咧就城市人咧好容易犯嘅一個嚴重嘅錯誤。我哋應該咧係想點樣快樂而去追尋嗰種快樂，而唔係要每一次都係透過消費先至可以換得到快樂嘅。 晨光每日一格， 好啦啊，講咗咁耐，終於都嚟到晨光每日一格啦。我哋同我哋嘅朋友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啊？每一次见面嘅时候 ，friend 嘅总系咧有好多讲唔尽嘅话题，咁我哋梗系开心啦。其实同我哋嘅屋企人咧，好多时都有讲唔尽嘅话题，例如同自己嘅父母啦，咁可以由自己细个嘅时候又讲咁样，父母亦都可以咧就系多啲分享咧就自己以前嘅经历，无论系我同我。仔仔啊，喺度傾偈，即係有陣時都喺度講話啊，爸爸以前細個係點樣點樣，佢就會問好多好多嘅點解。咁當然啦，我希望咧去到可能20年後啊，佢都仲係好中意聽我講。即係又正如我自己嘅父母咁，其實佢哋有陣時講佢哋自己以前細個嘅嘢咧，啊，我自己就覺得都幾得意啊，因為嗰啲我肯定係冇經歷過，因為嗰啲時候我都未出世。人同人之間相處，無論係朋友定還是係屋企人，即係大家嗰個咧，有陣時都係一種嘅相遇。我哋好多時都唔係用選擇咧去到得到我哋嘅朋友，朋友部分性可以選擇啦。咁但係喺選擇之前，亦都要靠住一種相遇。呢種嘅相遇，大家會唔會去到好好地珍惜咧？珍惜我哋眼前嘅朋友，珍惜我哋身邊嘅家人。因為呢種相遇咧，係真係我哋成日中國人所講嘅句説話咩？叫做係好講緣分。呢種緣分咧，真係好難得，所以人同人之間嘅碰面咧，就好似太空上面嘅隕石一樣。咁啊，有陣時見到面啊，試個 hi， 某程度上大家引力吸引到嘅，可以兜到幾個圈。有陣時唔啱嘅，或者緣分啊到嘅，咁可能 say 個 hi 又要 bye 咁樣。所以眼前嘅一切，我哋都應該要好好地珍惜我哋嘅生活咧，先至會活得更加快樂嘅。 我身边，你 介绍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See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留在我身边，心真挚每天，爱每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在我身边，心真挚每天，爱每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 歌咧就喺度啦，感激我遇见，系咪感激啊？你自己决定啦吓。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相对湿度95%，系郑伊健。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朝早起身第一件事是什么呢？除了是开心机之外，现在很多人当然会立刻拿起个电话望一望先 loop 两 loop、啊、看看什么呢？我告诉你看什么，看看什么都好嘛，是不是讲了你的心声了，看看有没有 message 啊，看看网上有什么无聊东西啊，不知道的，就是因为不知道有什么看，所以要看咯。是这句说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肯定是。 不过有時咧，我哋要靠呢一个叫做上网啦。几廿年前唔系、哦，都冇几廿年前、哦，可能讲紧都系廿年前啦。都系主力咧，就系、是除咗靠电脑之外啦，就已经可以开始靠呢、這个网上边电话啦，系嘛？个电话可能真系有冇廿年嘅，十年啦，正确嘅年份我都唔系好记得啦。总之我细个嘅时候咧就未有 internet 嘅，咁啊去到我差唔多小学嘅时候咧就开始近中学嘅时候咧就开始有嗰啲56K 嘟嘟嘟嘟嘟嘟嘟嗰扎咧，嗰扎上网咧就好鬼慢嘅。咁但系以前啲网页冇咩睇嘅，咁你又发觉其实都好快，冇乜所谓。咁啊，如果今时今日嘅网页咧，你要上网嘅时候咧，除了靠电脑，我想绝大部分人呢即是不需要电脑在身都有个电话。电话根本就是一个 internet 的微型收发装置来的。有几多人真的会拿着个电话日日在那里讲电话，是不是没玩啊你都是我来左按右按的，是不是？但是呢电话消耗既然这么大，喂想想计仔啊，悭下荷包，怎么这么说啊，电话用得耐，唔使成日换机，咁咪悭咗荷包咯。呢个咧就我嘅一个哲学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成日将个电话又开又熄，又开又熄嘅意思即系话系将嗰个总嘅电源咧系关掉，然后再开佢嘅时候咧，其实咧就唔系咁好。咁当然你话喂，我一个星期咧就直头熄咗个大掣一次，咁样等部机完全系熄咗嘅，唔系就咁普通嗰只叫做待眠嘅待命状态嘅关机咁样，系完全熄咗佢嘅。一个礼拜一次的而且确又可以咧，就帮佢将嗰啲唔需要嘅叫 data 啦，好好地咧就处理咗佢，咁啊令到部机嘅状态咧可以喺维持喺一定嘅性能入边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啦，喂想平时部机都处理得好啲咁样。咁一个星期咧就熄机一次咧，咁可能个情况咧就会比较常好。啊，仲有，如果你个屏幕即系你个 mon 啊，校得太光嘅时候咧，咁啊对嗰个嘅叫做电池嘅消耗嘅要求、电力嘅要求咧都多咗。咁变相嚟讲咧，佢都会容易啲咧就消耗晒佢嗰个嘅电力，即系佢嗰个电池咧又有寿命限制噶嘛，系咪？咁你又唔使换机都要早咗咧，就系换电池。个 mon 咧就唔好校到咁光啦，特别喺室内嘅地方咧，唔需要咁光嘅时候咧，就尽量都系调校到去到唔使咁光嘅，暗少少。有啲人中意咧就系自动感光嘅，即系去光啲嘅地方，佢系自己会出得光啲嘅屏幕啦，暗啲嘅地方啊，佢自己又会调翻暗咁样，系好嘅，对只眼系好嘅。但系我就觉得佢嘥电力得滞啊，咁所以我都会用人手咧去到校翻嘅。好啦。仲有咧，就係如果你想部機啊，即係好啲嘅話咧，咁啊，其實有陣時咧，長期開住呢一個嘅 WiFi 啦，手機咧會不斷啊搜索呢一個嘅 WiFi 嘅信號。如果你喺特定嘅地方知道有 WiFi， 咁當然開住佢啦。但係如果去到譬如街外邊嘅，其實個手機會不斷咁去到搜尋一啲叫做 WiFi 嘅信息嘅時候咧，無形之中咧浪費咗電力嘅喎。所以出到街嘅時候咧，其實我亦都會咧就係離開咗呢一個叫做固網之後咧，我就會熄咗嗰個 WiFi 嘅功能，等佢專心咧就用翻嗰個手提電話嘅數據系統嘅。咁樣嘅話咧，亦都可以咧令到佢啊，即係可以舒服少少啊，唔使咧就左揾右揾，嘥曬啲電。咁部机咪可以长命啲，唔使成日换机，咁咪悭到钱咯。而家咧好简单啊！以前咧仲系 MSN 年代，你见人嘅时候咧，哇，透过电脑都见到佢好萌嘅样啊！而家我见啲姐姐有阵时去即系夜晚抌垃圾，都可以同自己远方嘅亲戚见面。 天都不可多见面。唯有约你到几点钟上线，全宇宙停顿上要过几天，至窗中开软件，谁和谁打开书簿空虚未填好，诉苦水扭好米高峰角度，未够亲力都好，反正想到前途，暂时没法拥抱。当快乐会消失得这样忽然，如世界也早给污染，每日仍旧有一天，明天无从得知发展，预计很多要事，现在每天竟可中分睡眠，然后发现变迁都算做磨练，原来毕业也可免。 嘅作品啊，陶玉伦嘅歌曲叫做《视像剑》，而家方便好多啦，特别《视像剑》咧，更加喺呢一个时候可以化身成为大家上堂啊、开会嘅一种重要嘅功能添啊！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抗疫期间，我哋梗系人同人之间嘅连结啊，梗系紧要啦，系咪？戴住个口罩，但系我哋都见得到对方嘅笑容，系紧要嘅。喺呢啲时候，我哋梗系更加咧就要多啲慰问一下身边嘅朋友啊，见唔到面都用个手摊碰一碰，都系好事嚟嘅。啊，原来喺南宋嗰阵时咧，有个著名嘅诗人啊，咁啊，佢咧就范生。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就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深受大家的喜爱。好啦，写得这么辛苦文人，到夜晚年的时候当然要退隐，是不是？原来他的称号叫石湖居士，曾经有一个著作叫做《石湖居士诗集》，有一首的诗入面就是这么讲的，大雪送炭与佳人，是不是？不是雪终须送炭，轻装风景要思来。大家会不会在这个时候都可以秉承着这句说话，将我们的温暖好好地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跟其他人一起分享。爱呢是很重要的，有时虽然在这个现今的社会制度成日都是讲钱讲经济，但是呢其实有些东西是无价的。当你发觉某一种的物件有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想要的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时候，这一样东西已经是可以讲得上是非常之珍贵。其中一种除了时间之外就是爱。我很珍惜爱啊，你都好珍惜时间，因为呢啲全部都系用钱买唔到。你呢？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年月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任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里若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每天和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若捉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再旁好比应有尽有，如今我就算没有俗世的丰收，和你也是美不胜收，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陪着我数漫天的星宿，历遍天地来陪我，幸福可拥有，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说出来幸福请不要带走，由我拥抱的 别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无悔一生给你所有。风雨在后，如何仍紧握你手，想到日后无人仍怕经历不够，一生只想每天也共你甜蜜照旧，这需求什么都不会带走，由我心爱的迷惘时不必颤抖，总会念旧情人仍爱得极深厚，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迎着风雨中跟我共行走足够。 六点半钟之前，黎明全入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美国政府据报在执行涉及 TikTok 的总统行政命令方面，或者会有所放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颁布行政命令，要求中国公司自治跳动出售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的美国业务。TikTok 一名在美国员工入禀加州的法院，指控该行政命令违宪，寻求法庭颁令限制执行该行政命令。原素人认为该行政命令不公平地剥削 TikTok 员工获资薪的权利。司法部据报去信原素一方解释，指出负责执行的商务部不会将该行政命令解读为禁止向原素人以及其他 TikTok 员工支付薪酬。分析指司法部的最新讲法反映行政命令在执行上或者有所放宽。以色列和阿联酋以及巴林签署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协议，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促成协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仪式，他说经过几十年的分裂和冲突之后，历史进程终于出现转变，形容协议是新中东的黎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欢迎协议，形容是历史转捩点的一日，预示和平的曙光。自以色列在1948年立国以来，阿联酋和巴林只是承认以色列的第三和第四个阿拉伯地区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世界贸易组织涉及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裁决。特朗普说未了解世贸组织有关美中贸易纠纷的裁决，但是会关注事件，又说自己不喜欢世贸组织。世贸组织裁定美国在前年对总值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不符合全球贸易规则，又指华盛顿方面未能充分证明引用301条款针对中国进行调查之后征收的关税是合理。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以视像发言，表示港区国安法已经为恢复香港稳定带来显著效果，鼓吹香港独立以及同外部势力勾结的情况已经明显减退，暴力行为和公然违反法律和秩序的情况也都大幅减少。张建宗说港区国安法对香港重回正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至关重要，在执行此法的时候，市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和尊重。他又说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有国家安全法律，一些国家就港区国安法提出质疑，实属匪夷所思，国际社会应该公平，不应该持双重标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根据香港法例，任何人都不可以在业务过程中向18岁以下人士售卖或供应酒类饮品。零售商必须在店内贴出有关告示。顾客在网上或打电话购买酒类饮品时，一定要作出年龄声明。自动售卖机亦不可以出售任何酒类饮品。上卫生署网页 taco.gov.hk 了解详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想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35啊，扭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坐低咗啦，啊我小白白元浩咧都已经喺度咧就陪住你啦吓。早上嘅时候，而家咧见到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嘅。咁啊，今天咧就系2020年嘅9月16日，眨下眼，哇！真系光阴似箭咧，都形容得唔够快啊！哇！啲时间过得咧，直头快过火箭添啊！吓，由年头啦，咁啊，大家一直都好努力抗疫，哇！眨下眼。9月啦，而家咁啊，希望咧呢个疫情啊，快啲好啊！寻日都有啲好消息啦，咁啊，直头记者会都唔使开啊，系咪？即系讲咗其他嘢啦，咁啊，而家咧就希望啊，冬天嘅时候咧，我自己个心就系咁谂啊，有种患得患失嘅感觉。第一，希望而家嘅疫情咧，可以再继续落去 keep 住嘅，都系零确诊。另外咧就系、是、啊，冬天一个大嘅引诱啊，如果真系疫情咁，佢即系好多科学嘅数据都会话到有机会咧会再嚟咁样，我自己就有一种患得患失嘅感觉，希望咧唔好啦咁样，大家都攰啦，呢个抗疫疲劳咧唔单止即系对住香港人，全世界人类咧都已经系好疲倦啦。咁啊我諗冇乜人呢就已经仲想再成日戴住个口罩㗎喇。咁啊希望大家都係抱住呢一个意念，用呢、這个又可以除咗用医学之外，我哋用意念，哇喺用意念激到呢一个嘅病毒係嘅话呢，咁就好啦。不过呢个世界好多嘢都係存在希望嘅，凡事相信就得㗎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但有啲人唔係相信就得㗎喎，例如係咩呢？例如咧就系寻日消委会咧，佢有好多报告，其中一个咧，而家可能啱啱翻早更啊，或者夜更仲未收工，谂住扯多几仲嘅的士大哥，或者做一啲驾驶业嘅运输业嘅朋友咧，真系好啱听。个车 cam 嘅问题啊，我自己咧都有购买车 cam， 即系放喺自己架车嗰度啦，做一个嘅行车记录噶。咁啊，一有啲咩事嘅时候咧，即系人证物证俱在咁样，都叫好啲啊，系咪？可唔可以摆上庭咧？一件事。影咗先啦，啱唔啱啊？不过咁样，你影就影咗啫，睇唔睇到系一个关键。如果你买个车 cam 翻嚟咧，即系难听啲讲，佢九唔搭八嘅，影又影唔到。大雨嘅时候，黑嘅环境，佢又因为你出边黑咁啊影唔到。光嘅时候，因为太残眼，啲车牌反射晒，咁啊蒙晒，咁又睇唔到。咁不如唔好装算啦，多嚿嘢喺度硬眼咩？系咪？车 cam 啊，性能梗系希望佢好天嘅时候发挥到个良好嘅性能。太阳好猛，你嘅车牌唔会反光，即系对面嘅车牌啦。另外就系落大雨，甚至乎个天好黑嘅时候， 佢就可以有一個夜視嘅功能，甚至乎咧佢夜晚佢個曝光咧都可以好好嘅，咁啊亦都解像度又高嘅，咁啊拎出嚟睇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望住佢非常清楚睇到件事嘅始末。咁啊，梗係最好啦。不過咧，原來早前測試咗好多，即係市面上嘅行車記錄儀嘅車 cam 咧，質素都幾參差喎。咁啊，其中咧，12款嘅樣本入面啊，只係測試咗12款嘅樣本。咁我相信市面上嘅樣本啦，都過百㗎啦嚇。咁啊，先睇下呢12款嘅樣本入面當中嘅70%，即係有9款啊，喺光線不足嘅環境底下，就冇辦法咧清楚拍攝前方嘅車牌號碼。咁影嚟做咩咧？係咪？好啦。有3款被评为质素差劣，我啊直头会拆咗佢添。咁啊，呼吁咧就系消费者需要咧就系重新咧选择啦，或者咧就选择即系要揾一啲较好嘅产品先至得啦吓。咁啊，12款嘅叫做行车记录仪啊，价钱就介乎429至到咧就2280蚊嘅。咁啊，8款咧就系单一嘅叫做拍摄装置嚟嘅，4款咧。就有分前後嘅鏡頭，咁而測試嘅範圍包括佢哋嗰啲嘅，譬如影片嘅質素啊、影片涵蓋嘅範圍啊、GPS 定位啊、準確度等等。我自己咧就都係嗰啲點都有個車 cam 保障嗰種心態嚟嘅。我成日都諗啦，我得前邊個車 cam 嘅啫，即係影住前邊嘅啫，後邊我影唔到嘅。咁我咧就覺得有種偷雞嘅感覺啦。好多人都系呢啲噶啦，后边冇事嘅，又或者咧就系抱咗个心啦，就系、是、煮到埋嚟先至食啦，咁啊有前面嘅车 cam 都已经 OK 啦，同埋咧而家个车 cam 又好地，冇理由特登又抌咗佢换咗佢噶嘛，系咪？咁啊又浪费，咁所以咧一直咧都未有装埋后边个车 cam 咁样。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好，仲有啲咧，譬如 GPS 定位嘅就是、准确度咁样，咁我自己又冇嘅呢个装置，点解冇咧？咁样就系、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个车 cam 都影晒。条路系咩样啦？即系熟悉路面嘅情况嘅人，一眼睇条路，哦呢度啊嘛，咪广播道咯咁样。咁所以咧，基于呢个原因嘅关系咧，我又冇装到呢个有 GPS 定位装置嘅功能嘅车 cam 啊吓。好啦，咁啊睇翻消委会呢个报告系点讲先？佢哋就话到啦，咁啊结果咧就发现啊，所有嘅样本都喺车辆引擎停止运作进入待机嘅状态，不会拍摄车辆停泊后嘅影像，即系话咧你架车停低咗啦。但原來有個人揸車，好魯莽嘅 ，hit 到你架車，啊，佢見到你個車 cam， 但你冇車 cam 冇著喎，咁佢有機會咧 hit and run 嘅，撞咗之後咧走嘅喎，咁樣，咁車 cam 咪影唔到啦。有9款嘅記錄儀只要喺環境光線不足嘅情況底下咧，就冇辦法清楚拍攝到前方嘅車牌。咁表現較好嘅一款嘅樣本咧，就能夠咧喺呢個影像當中啊，睇到前方5米內嘅車牌號碼。咁嗰個叫做成功率好似都唔係好高啊，咁希望咧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車 cam 嘅，咁有邊啲嘅款式咧，大家揾翻消委會嘅報告啦，咁或者自己選擇一下啦，係咪？咁但係咧。找回一个好的车 cam 呢，咁揸车的时候呢，即係话俾你听，一个驾驶人士的心得信心都大啲啊，呢样嘢好紧要啊。你又会唔会即刻搞自己嘅车 cam？ 世未终章，再等等到世就结束当下，等我失去旧模样，怪掉说太傲。 是假的，到底怎样变明？那些根本搞不清，就别要再求神确认。 刚刚起身的你都提提你啊，大致多云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怎样啊？嘣嘣有雷暴，咁啊日间短暂时间咧有 sunshine 有阳光，咁啊最高气温会到32度嘅，都热热地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呼风势又较大啦，咁啊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咧，骤雨又增多。而家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4%嘅你好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白元老小白。今天除了听完这个车 cam 和歌仔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今天也会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 KOL 里面会跟听众一起讲一下一些靓的东西，特别是我们的指甲。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衣服又衬得不好，怎么办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三啊，朝头早啊，梗系要变靓啲啦。电话侧边啊，已经你就揾咗啊，我哋啊晨光第一线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喺度。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系啊，嗱，咁啊，之前咧同我哋讲过啲指甲啦，不过咧我发觉咧，即系指甲除咗保养之外咧，指甲油咧，我知道啲女士啊，哇，成日都系日搞夜搞嘅、哦，我见有啲即系女仔朋友 friend 咧，哇，我见过佢哋啲梳妆台，佢哋嗰啲指甲油咧系多得好紧要嘅、哦，其实要点样衬先至好睇噶？有啲咧踩上嚟嘅时候咧就。好恐怖嘅，有啲咧就又唔知点样搭嘅，有啲系十只手指唔同颜色嘅。其实有冇话啲套路系点样嘅咧？ 如果我哋其实而家都追求咧仙气啊，即系要望出嚟咧，系啦仙气，即系望出嚟好好高贵啊，同埋清淡一啲嘅。咁我哋可以咧选择一啲粉色系列啦。咁嗰啲粉色系列其实搽咗上手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只手会望出嚟。簡潔一啲咧，就唔會覺得人哋即係可能男仔一望到去你萬綠色，又覺得你唔中意。我覺得大部分有啲男仔係唔係仲未好接受到女仔整指甲噶，唔知點解。 嗱、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就覺得整指甲咧係可以嘅。咁啊，但係如果要嘥成兩個幾三個鐘，淨係伸隻手出嚟喺度俾人搞呢樣搞嗰樣咧，我就覺得好似太嘥時間咯。 嗯，其实上集我哋咪讲过话，有啲 gel 夹可以自己屋企 DIY 嘅， 系啊系啊， 你买部机翻去自己简单咁样照得， 系啊，自己 set 个坛啊嘛，我哋仲话。 是啊是啊是啊，如果你单色的话呢，就就我们其实搽两浸指甲油已经得了。但如果你想玩一些花神啊，或者望出来呢特别一点啊，或者我们现在其实来讲呢秋冬我们都有一些系列是会很啱我们自己用。那我们其实可以揀返一些呢带奶茶啡啊同埋一些红枣的颜色呢，你可以呢啲色係配搭到，譬如你揾三支甲油啦，咁嗰三支甲油係唔同顏色嘅喎，咁但係咧，我哋就唔係五顏六色，即係譬如話黃色啊、藍色啊、綠色咁樣去襯黃，即係唔係咁 colourful 嘅喎，係同一個通嘅，咁佢哋就可以做到咧。你譬如我搽咗一個杏色、一個啡色、一個棗紅色。即 系 红枣嗰啲颜色，咁你其实系同一个通嚟噶嘛？咁你同一个调嘅时候，你出嚟嘅效果咧就会比较自然啲，同埋其他人望落你度都会唔会觉得你好怪咁样咯？ 哦，即系其实十只手指咧可以唔同颜色嘅，但系就要同一个即系一脉相承咁样个方法。 系啦。 哦，其实系咪即系嗱？譬如我手指甲，嗱，头先你就用咗譬如杏色嗰啲做比较啦，做举例啦。如果我用红色去到咧，就系做例子嘅。咁我紅色都有好多唔同嘅 color tone 噶嘛，我會唔會譬如手指公最深色嘅，或者手指公最淺色嘅咁樣，跟住咧慢慢去到手指尾最深色咁樣，即係好似一個循序漸進咁，呢隻方法又得唔得嘅咧？ 咁你 但呢個如果太過漸變嘅，即係我哋同一個系列太過漸變，係同一個色系嘅話咧，你又會覺得好俗噶。 哦，係㗎。 咁我哋可能喺中間嘅時候咧，即係譬如嗱，如果我哋揀紅色通嘅，你中意，咁我哋可以揀一個咧鮮紅色啦。 嗯。 咁你另外一個咧就棗紅色啦，暗啲嘅。係。咁我會咧會建議大家揀一個咧係戴杏色嘅手指甲。 哦，咁 咁你中和翻佢。咁如果有一個顏色嘅話，你亦都可以查中間一隻手指甲咧，係比較透薄。譬如我一支指甲油，一隻手指我係查兩浸嘅，咁好實啦嗰顏色。但係當我查一浸嘅時候，係相對透薄咗嘅喎。咁你咪覺得好似有啲漸變嘅效果咯。 哦， 系啊，咁样配搭法，即系你望出嚟都会觉得柔和啲嘅。 系系，嗱，坊间咧仲有好多人咧，佢哋嗰啲指甲咧，有啲可能会哑色啲嘅，会唔会咧全部就系搽到闪亮亮咁样，即系好似有层光面咁，嗰一只又会系O 唔 O K？ 会噶会噶 ，O K 噶，嗰一只就系嗱，你搽咗其实令咧相对只手系显白噶。即系越光越靓嘅话，或者你加啲闪片或者闪粉落去，其实都系甲油嚟嘅啫。咁你加浸 on top 嘅话，咁我唔使十只手指闪晒噶嘛。即系我可能其中第一只手指同埋第四只手指，即系手指公同埋无名指嗰度系带闪嘅。我其他做翻普通嘅我哋平时嘅颜色，加个闪粉，其实你已经好靓。或者我哋另外一啲再低调啲嘅方法，又唔想咁复杂，我哋可以十只手指揀咗一个主色系先，即係譬如我剛才讲过啦，其实大二系奶茶啡啊或者啡系列嗰啲系列，即係颜色啦秋冬，咁你可以查完你自己啲指甲油之后，咁然后喺个边位嗰度，即係我哋个指甲最 指甲嘅两边掂到肉嗰啲位置。 唔係掂到個肉嗰啲位置，指甲頭。Sorry、 哦，指甲頭，我知道。 係啦，指甲頭，係啦。咁嗰個位置咧，你可以咧攞一支咧類似畫筆，其實佢有啲咧我哋整指甲嘅時候都會有啲係貨指甲嘅畫筆噶。咁你就可以點少少嘅閃粉，淨係搽嗰個邊位。咁小白你應該睇過有啲女仔成日都有整嗰啲係髮色指甲。 发色啊，哇！原来又有分唔同国家噶，呢个系 唔系嗰种指甲叫做发色指甲啦。 吓、啊，咁会有冇日式啊、韩式啊？ 有噶，有 台式啊，咁样都有噶。 讲紧唔同嘅风格咯。 哦，咁 讲紧唔同嘅颜色，唔同嘅风格。系咁，你嗰个咧，以往以前嘅发色指甲咧系点样做咧？即、就、系、是、我哋一般系搽一个透明嘅底色啦，跟住喺个甲指甲头嗰边位咧，就搽一个白色菌边嘅。 哇，菌边噶要 系啦， 其实唔使啦，我自己啲指甲个指甲头嗰度，每一只十只手指嗰度都已经白色菌咗边啦。嗰啲生出嚟嗰啲咪菌边咯，使鬼烦咁搞咁多嘢咩？ 嗰啲唔同，嗰啲你指甲嗰啲菌边系帮你，即系你嗰啲系圆噶嘛。但系如果有阵时你要整方，整我哋上次讲嗰啲锥体嗰啲咧，或者收圆，即系收个尖尖圆位嗰啲，咁我哋方形嘅，咁我哋就要系好似平面咁样一条环， 哇，一条 就唔系一个弧线噶啦嘛。 即系其实你话发色嗰啲要平面咁样打一嘢打横画过去咧，都有啲似。即系嘅咩法国嗰啲画咁样画公仔画上去 咁其实呢个感觉都似噶。其实你呢个感觉做出嚟就会觉得咧，好似视觉上啦，你啲指甲系修长咗好多噶。即系我如果净系做喺个指甲头嘅上面画一条线，咁呢一个方法系令到你整体个指甲嗰个表面啊，都会觉得修长咗好多嘅个面积。咁所以咧。我剛才講就係話，如果你有顏色底做咗之後，你只要喺個邊邊度，我輕輕揩一陣，即係嗰個閃粉，咁你感覺上已經好靚好 elegant 嘅啦。 哇！呢啲嘅方法喎、 啊，係啊，呢啲有呢啲方法咯。 宮廷法國宮廷式嘅呢個指甲方法啦，咁啊，大家有機會可以試一試喎、啊。呢、這個咁個頭咧就會唔會望落平少少嘅？呢、這個頭先你所講嗰、那個。 会啊，因为做发色指甲咧，嗰、那个指甲头咧一定要整平啲噶，咁、我哋先至系发色指甲嗰个 style。 哇，今日 造型 大开眼界啊！唉，真系厉害啊！法式啊吓，呢一个嘅指甲嘅甲油方法咧，咁啊，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咧，都可以试一试啊吓。好，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Queenie， 下个星期同我哋讲下，都系啲甲嘅其他方面咯，可能又要讲下其他系啊、手啊、脚啊，咩都攞嚟讲下，好嘛？令到我哋听众都靓啲，好嘛？好，唔该晒 Queenie， 拜拜， 拜拜。 总裁爱你不来，下雨一晚独自在夜阑人静，方清楚感觉你存在，被爱覆盖，低估了你对我的爱，常在山内那冬山外会感慨，全身都湿透，再被雨水轻轻掌掴，我便记得烈日下和暖阳光中跟你约定美好樱花之旅，最后结果跟现实相差太远，遗留自己哀怨。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才发现自那天一场雷电，天天都想念你，无缘明一见，爱不释手，只拥抱雨天，每当分手很想再见，你照亮每天，相反只会责备你的问候既烦厌，阳光一识去发现你的一丝光线，擦亮我的生命力，街灯照片从前幸福的脸，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后来才发现相见的无缘明一见，爱不释手，只拥抱雨天，欠缺你温馨便记起，占有你我却贬低你，今日我先及抛弃，才发誓下雨天只能遗憾，不停遗憾，火热自由烟，在那天当时承诺，又何时兑现？行中彩虹浮现，可惜此刻已经 难。我哋系 One Promise 啊吓。怀念晴朗的雨天，出面28度，相对湿度93%。好啦，听埋龙虎榜嘅精选先，转头晨光第一线钟文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越嚟越多，越嚟越快，越嚟越短，你顶得顺吗？ 告别南瓜车，告别傻先知，也许这世界没什么天意。 告别唐伯乐，告别傻先知，先可以在记忆里相见。 记住南瓜车，记住傻先知，也许这世界没什么一辈子，只需要留住一面。 Sam 生觉得科技令大家可以抒发的渠道越来越多，但亦都越来越急速，由一篇文章去到一个 post 再到一个 story， 令他们希望透过今次的作品去表达他们的观察和感受。 如没有经过怎么感 作曲编曲都有 Peace Low， 填词有林雪平，加上 rap 嘅部分有 Genius F， 监制 King Lam Peace Low。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Sansa Acapella featuring Genius F The Future 限时动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被票控。警方话已经将事件交由投诉警察课跟进。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日前去信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要求对方解释事件同道歉。叶建源在社交网站登出警方回信，警方话理解叶建源的关注，因此已经主动将事件交由投诉警察课跟进。警方在信中又话一直非常重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当日相关执法行动是基于保障公众安全和社会秩序而作出。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在增强。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上午5时，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4年级学生马俊雄。大家叫我 Rex 啦，咁我依家21岁。好榮幸咧，過去一年咧，憑住 Doctor Body 咧 D 呢個項目咧，喺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嘅創業組啦，贏咗一等獎，同埋咧香港社會企業挑戰賽咧，贏咗 Social Ambassador IPR 獲。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電台第二台學界超聲道。 我係 Lisa 拉人，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應採取以下預防措施：避開繁忙同人多擠迫嘅時段，善用彈性上班時間。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7点07分的早上时间，小白你好。 早晨啊，凡仔。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的听众，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啦。呢度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嚟到今日就星期三了。 系啊，几快啊。 啊，咁啊。即係過下咁又已經嚇、差唔多又要迎接呢一個嘅中秋啦嚇、啊，不過都係嚟緊又搭住係11国庆 嚇、 啊，都幾多唔同嘅日子啊，同埋啲假期咁樣。 叫做呢啲有幾日假期咧？ 点啊？ 冲起下得唔得吓？好闷啊，因为呢排啲 你可以咁谂嘅，即系向来咧，如果比着咧平时嘅时间，即系唔系依家咁样抗疫嘅日子咧，就大家一定系会喺度谂咧，就哇好啊，即系之前即系可能系讲紧下个再下个礼拜咧，净系请唔知星期一、二、三咁样，跟住咧就放个 长假， 成个礼拜嘅长假咁。咁但系而家咧呢一个日子底下咧。呢一種説話咧，就未必係攞嚟沖起啊！ 係啊，我嚟清假嘛，而家 唔係清假，而係咧就會諗啦，啊，又有假期搭埋一齊，又係呢一啲咧，即係傳統中國人咧中意聚埋一起食餐飯嗰啲咁嘅大好日子咧，又驚會唔會過咗個中秋同呢一個國慶日之後，又有另一波嗰啲疫情 又 反 彈 啊咁樣。所以都系应该要咧，平常心一啲， 系啦， 冷静一下，令自己咧唔好咁亢奋啊！如果唔系，即系有阵时咧，有啲似系啦，中国人传统咪有一种话，如果咧你怀孕咧未够三个月，唔好同人讲啊， 小气啊！ 所以咧，即系我哋嘅疫情未系咁即系零确诊得咁稳定咧， 系。 唔好咁张扬住啊！ 系啦， 唔好咁兴高采烈， 静静地吓，等佢顺利过关。 系啊，唔系小气啊，间真系啊，即系有阵时真系几搞笑。 系啊， 要抱一啲咁样嘅心态。 系啊， 让自己咧即系安乐啲啊，日子都过得轻松一啲。 说话又唔好讲得太过头咁样。 系好，希望无论你嘅心情、你嘅谂法系点都好啦。咁最紧要咧就自己过得开心，同埋亦都要让咧你身边嘅人啦，同埋咧喺你同一个空间生活嘅，即系同样喺香港生活嘅大家啦吓，都能够咧即系安安全全咁样去咧过每一天。咁我哋咧为呢一个疫情咧继续咧系唔松懈嘅， 系 啊，要继续戴好你嘅口罩啊， 洗好手， 系啦，消毒多啲啊， 冇错。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哇，仙女咁喎， 系 咯， 早晨。 哇，嗰阵仙气一入嚟嘅时候， 咩事啊？你 系啊， 着条裙咋？ 你啊，点会裙啊？你飘噶喎，你成件衫同裙都。 嗱，描述一下，嗱 ，Didi 咧，佢咧，其实佢件衫系有 layer 嘅， 系啊， 佢个上身咧系一件咧，有啲好似波波咁样。呢啲叫咩啊？ 波 波浪啊！ 波浪， 波浪嗰啲浪花咁样嘅，系啊，嗰个层次啊嘅上衣，咁啊仲要系背心嚟嘅， 背心嚟嘅咩？ 系啊，你见唔到露膊？ 哦，系， 但系咧佢有一件， 拨开啲头发俾我睇个膊头啊！ 但系佢有一件咧系薄薄嘅轻纱咁样嘅外套咧，就套喺身，咁啱啱好咧若隐若现。 系啦，哎，见到啲肌肤咁样，哇！ 真系咧， 系啦， 系好少可咁 lady 喎， 条裙就条裙就黑色啦， 冇理由有得饮噶呢排， 哦，冇得饮。嗱，点解咧？第一就系琴日见到 Barbie 着得咁靓咧，好开心啊！我 Barbie 琴日有几靓啊，着住咁嘅粉红色， 系咯，全身粉红色啫， 粉红色好似睡衣 咁样，粉红翠紫的脸咁样， 好靓啊！衬埋个口罩，好靓咯，我觉得。咁 即系除咗口罩就唔系嗰件事噶啦。 靓女嚟嘅 Barbie 真系， 个公仔啊嘛， 系真系都系咯。同埋咧，你知唔知啊？我今朝先同 Toby 讲，Toby 又话我着到咁样 啊。公仔啊？ 唔系啊 ，Toby 讲开咧就系话，其实咧你觉唔觉啊？着衫咧永远都系抄前面嗰几件嘅啫，即系面头嗰几件。 哦，着 面头嗰阵。 系咯，咁其实买咁多衫嚟做乜嘢咧？ 哦，于是你就抄下。 系啦，抄笼底嘅衫出嚟 有宝物喺。个笼底 系啊，笼底啊， 哦， 系啊，其实原来我发觉我好多笼底衫都未着， 系啊， 有人着俾你哋睇啊， 梗系啦， 你唔得闲都要着俾我哋睇啦， 系咯，着俾你先生睇啦，阿哥你先生 好忙啊， 想睇第二啲嘢， 系啊，睇过唔睇啊， 嗱，而家咧听众 睇啊， 系啊， 哎呀，咁有啲嘢听众要知要睇啊，你用把口系用把口当听众嘅眼睛睇下出边嘅交通先。 好啊，咁今朝早咧先讲中交通意外啊，公主道过海近住培正道桥底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公主道过海啦，近住培正道桥底嗰一段咧都有少少挤塞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啊，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噶。再讲多次， 公主道过海近住培正道桥底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所以呢一段嘅公主道咧就排到去亚皆老街啦。咁前少少近住隧道口啦，公主道啊去翻红隧咧都系有龙尾嘅，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啦。今朝早咧就早咗有车龙啦，系啊早咗噶。 你谂下亚皆老街排到去亚皆老街个公主道， 唔系嗱呢啊你真系听得清楚啦。咁你系啊排到亚皆老街，但系嗰一个龙头咧就喺培正道桥底开始嘅，咁、哦、所以嗰一橛。就塞好啦，咁你过咗培正道桥底咧，又点咧？又要去洪水咧，塞一塞，咁又去到桥面嘅、哦， 即系有两节， 啱、嗯、有两节龙尾，嗯、对对对， 系咁。 啱啦，咁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近骏化花园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果栏嘅。讲完。嗯 好咁啊，交通嘅状况就叫早咗少少繁忙，咁啊，但系啲隧道都系咁上下啦，正正常常咁样啦，呢、這个钟数吓，咁希望大家今日咧路路畅通啦吓，咁啊多谢晒阿 Didi， 我哋期待听日睇下你又点样打扮。 今日睇下会唔会臭龙底？ 今日港台小龙女嘅碌咁出嚟，听日唔知系咩咧？ 哇，我飘啊飘翻翻去啦， 系啦。 是咩？咁港台杨过系边个？ 你中意边个咪边个咯？你系小龙女啊嘛！ 我中意嗰啲已经离咗职啦。 系啊，嚟一世添啫。 几惊啊！ 杨过冇啊，大过好多喺度。好啦，跟住阿 O 啊，出边嘅天气点啊？ 早晨，盼爷，早晨，小花， 早晨， 早晨。 往往咧，即系希望嘅嘢同实际发生嘅嘢咧，可能系有啲落差。 你喺出边扮仙子啊，喂，你扮唔到仙女， 扮咩都好啦。杨过就冇份啦，咁但系咧， 我俾个小过你， 小过都好啊，唔好大过，少少过就得啦。喂，但系今日咧天气就真系头先有15分钟好天嘅、嗯，所以咧都见到路面上边咧好多人啊找紧呢15分钟嘅天色放晴咧去跑步咁、哦、样，因为。唔知嗱，转个头交俾你哋讲下咧，详细嘅天气究竟啊，系咪咧？往后落嚟嘅时间都系咧，雷雨啊，剩啊，咁啊，所以有啲运动精啊，咁有啲都系运动成精噶嘛。喂，你一个礼拜唔俾我做运动，三日唔喐啊，成身都痕噶啦，已经咁样。 咁啊，咪即系而家出边天阴阴啦，已经。 系啊，15分钟过去了咧，咁啊，依家开始有天阴啦，咁啊，准备咧，迎接。一轮落雨啦，咁你都知道依家落雨好狂噶嘛， 好 似落雨 波系啊，寻日就寻日都试过黄雨啦， 系啊，同埋夜晚黑七八点嘅时候咧，个天系咁闪系咁闪，我以为俾人影快相咯，望一望，喂唔关事喎，明明行紧三四十，系咁闪电嘅，但系佢闪电又冇乜雷声喎，嗰下诡异喎，你有冇睇到呢一幕啊？ 有啊，我近排都发现咧，即系啲雷咧闪得好，唔系啲闪。 闪电闪得好犀利， 系啊雷喎，雷点会闪咧吓？系闪电闪得好犀利，但系成日以为咧跟手就会嚟一个大雷啊咁啦，啊又冇声噶， 系咯系咯，所以我都好吃惊啊，以为自己系咪超速咧？望一望自己都得一得 break， 你知啦，依家啲分都好宝贵噶嘛，已经冇钱噶啦，保住自己平时揸车啲分都好紧要。喂，点乜知唔系斋闪电，闪咗几下添，咁所以呢啲都要留意。 系啊，多多注意啦吓，咁啊，唔该晒阿 O 先，咁啊，详尽天气预测咧，阿小白同我哋讲下。 系啦，咁啊，详尽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啊，唔知系咪而家就系嗰个初时咧吓，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吓。日间短暂时间啊有阳光嘅，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下未来一两日咧，风势又颇大咯。咁啊，听日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去到周末嘅时候点啊？ 点啊？ 骤雨又增多啦。 哦，即系多雨水啦，成个礼拜都 系啦。咁啊，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3%啊，咁谂水为财咯，唯有。 喂，呢排咧，其实踏入今个星期咧，朋友间咧都有讲紧咧，即系佢哋唔系天文台科学主任啊。嗱，朋友间咧都有讲紧话咧，即系忧虑紧呢个礼拜五可能。唔知會唔會打風啊咁樣？咁、 哦、 可能外圍咧， 因為有啲低氣壓喺度， 有啲嚇啲咁嘅影響都未定，咁啊留意住，唔知道我哋今個星期咧會唔會咁嘅狀況？如果係嘅話咧，密切留意住啲天文台嗰啲預測啊、等等啊嗰啲天氣消息啊。咁如果係需要啊，做定啲準備咁咯。 係，佢都有另外一啲另外一篇講、有關呢、這、一個大家關心嘅事情。 講嚟聽下， 驟雨啊影響緊呢個廣東沿岸地區啦。咁另外啦， 覆盖在中国东南部，即系中国 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咧，正在增强紧啊！ 系咯， 咁啊，热带低气压红霞有名啊，红霞已经增强为呢个热带风暴。 红霞点写啊？佢 红色个红，霞系晚霞个霞。 哇，真系红霞啊！ 系啊，红霞系啊。哇，今天上昼五点咧，咁啊，红霞集结喺西沙之东南，大概780公里，咁啊，预计咧会向呢个西北向西北偏西移动嘅。时速15公里，咁啊横过边度咧？南海中南部，系啦，咁啊横过呢个南海中南部啊吓，咁啊并且逐渐增强。 我哋有啲影响方面，会唔会就系呢一阵嘅 留意住 雷雨吓？好，咁啊留意住天气嘅状况，咁啊会唔会影响翻学咧？唔影响翻晨光大学嘅。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要同大家讲下啲中医养生保健嘅话题。电话旁边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Hello， 各位早晨 ，Baby 早晨啊。 嗱，记得咧之前我哋就讲过结肠癌咧就系癌症喺香港嚟讲排第二位嘅头号杀手啦。咁啊，唔知道之后咧仲有冇啲比较常见嘅癌症疾病咧？ 其实都好多啲癌症系香港高发嘅。不过咧，既然上次我哋讲咗肠癌咧，咁不如今次咧我哋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都系消化系统嘅呢个癌症叫胃癌。咁咧胃癌咧喺香港嚟讲咧系排第6嘅。咁但系咧呢个胃癌咧喺呢个东南亚甚至乎成个呢个亚洲嚟讲都系属于高发嘅，特别系呢个韩国啊、日本啊同埋中国。咁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常見，亦都係個死亡率咧都比較高嘅一個癌症嚟嘅。 嗯哼，咁但係有冇話有啲乜嘢嘅特徵啊？或者係點解會咁多呢啲咁樣嘅個案呢？ 咁其實咧，如果你話呢個胃癌嚟講咧，咁佢有啲症狀咧，其實就唔係好典型嘅。其實就一般我哋消化道嘅啲症狀都可以常見到嘅，即係例如我哋講緊啲消化不良啊、上腹痛啊。有啲人甚至乎有啲呕心啊，同埋有啲呕吐啊，咁有啲可能胃口唔好啊，体重下降啊，贫血啊，有啲比较攰啲咯。咁当然呢啲其实系好多嘅呢啲消化疾病里面都会见到嘅。咁如果你有呢啲情况咧，又唔需要太担心嘅，系啦。 系好多时咧，因为尤其是联想到胃咧，唔定时嘅作息啊，或者系饮食唔定时咧，都会有胃嘅唔舒服噶嘛。又或者有时咧压力大啊，或者情绪困扰咧，都可能会有嗰啲咁嘅作呕啊、作闷啊、唔舒服嘅感觉。咁所以头先听个 Victor 咁讲咧，嗰啲症状又好似唔系话好独立，净系胃癌先至会有。 系啊，其实唔系好特别嘅，所以咧我哋都要分析一下嗰个危险因子多唔多啦。即系其实咧我哋都会知道咧，好多人咧，即系譬如话好似亚洲人，即系比较高发呢个胃癌，但佢哋可能移民咗美国之后咧，个胃癌咧个发病率就会降低。咁其实咧都有几个好多原因嘅。咁第一咧，我哋就话一定系呢个胃癌嘅一个原因咧，就系一个遗传啦。咁我哋知道咧，如果有啲人咧，即系家族亲近的家属，即系譬如爹哋妈咪啊、仔女啊，有呢个癌症的话咧，咁咧你嘅患呢个癌症的机会率咧系高过其他人嘅。 唔一定是同种类的癌症系咪？即系总之癌症都有机会会系遗传到俾下一代咧，系另外一种嘅癌症嘅。 系啦，因为你本身你个基因里边，特别系我哋讲紧而家有个 CDH1 个基因突变嘅人咧，得到呢个胃癌嘅 percentage 高达70%嘅。系啦，所以咧其实就有啲系遗传嘅因素啦。咁有啲就系我哋都常见嘅，就系、是、呢个幽门螺旋菌感染。系啦，咁幽门螺旋菌咧，佢一种菌咧喺我嘅胃里边嘅，咁佢令到呢个所谓嘅胃溃疡啊嗰啲嘅。系啦，咁咧因为咧我哋好多人咧可能有啲唔系几中意用啲公筷啊。咁同埋有啲可能啲長輩中意即係咬碎啲俾小朋友食，咁其實都會增加呢、這個幽門螺旋菌感染嘅。咁幽門螺旋菌就係呢個胃癌嘅其中一個高發嘅因素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有啲人咧就偏好啲比較高鹽啊、辣嘢啊，同埋食啲隔夜餸。係啦，咁咧因為咧好似日本同埋韓國咧。佢哋喺呢個胃癌裏邊係比較高發嘅國家嚟嘅，係因為佢都長期食啲比較高鹽嘅嘢同埋鹽製品啦。嗱，好似日本食啲中意食啲咩鹽嘅咩薑啊，鹽嘅呢啲 酸薑啊嗰啲蘿蔔係 啊，同埋好酸嘅啲梅啊嗰啲，其實都係呢都係喺呢個世界衞生組織裏邊都係一級嘅呢個佔癌物嚟嘅。咁中國就呢個鹹魚啦，所以都唔可以食得太多嘅，因為本身我哋講緊呢啲嘅醃製品咧，佢都好容易產生呢個亞硝消炎嘅， 係啦，咁 都會令到呢個胃咧就容易發呢個癌症啦。咁另外就係長期嘅呢、這個即係 唔好嘅習慣啦，即係譬如食煙啊、飲酒啊，所以我都發現其實好多男性嘅呢個胃癌機會率咧係高於女性嘅。 嗯，咁但係如果唔煙唔酒咁，但係好多時咧胃痛咧都會話精神緊張啊，情緒可能會好差或者瞓得唔好啦，呢啲會唔會咧將嗰個嘅引致嘅胃痛都會變成咗胃癌㗎？ 其实好多病咧就慢慢初初就唔系胃癌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头先你咁讲就系即系话饮食唔定时啊，咁其实都会令到呢个胃酸嘅分泌比较不定时。咁如果你呢个胃酸分泌多嘅时候，咁啊灼伤咗个胃咧，咁久而久之咧，其实对个胃嘅呢个内环境都系产生一个好大影响嘅。咁佢黏膜咧就开始会有呢个异形嘅一个变化啦，就会产生呢个癌症啦。 系嗱，咁亦都有听过咧，即系本身可能系另外一啲嘅疾病，但系咧亦都会令到可能咧长期缺乏咗某一啲嘢咧，就会引致到有癌症咯。咁会唔会都应用喺胃癌呢一样嘢度咧？ 咁系噶，其实如果我哋讲话呢啲，你本身有啲胃病嘅，其实好似阴部螺旋菌咁，佢一开始就唔会变成癌症嘅，不过佢会令到你胃溃疡。咁你长期一个溃疡唔医嘅话咧，咁慢慢咁就变咗呢个胃癌啦，系啦，所以我哋就话咧，就如果你有少少唔舒服咧，就最好就开始求医，就唔好等到真系好唔舒服先去求医啦。因为有啲人就开始忍下冇乜嘢，或者可能自己求其食下啲胃药啊，又舒缓到，咁咧就开始就忽略咗真系去根治呢个问题啦。 系， 咁啊令到呢个病情恶化。所以我哋头先讲咗，即系其实呢个胃癌咧喺呢个亚洲国家系高发嘅。咁但系咧，因为好似日本、韩国佢哋好高发。但是因为他们提早做这个胃镜，就是很早期就开始发现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呢发现这个胃癌的时候比较迟了，就比较末期的，所以呢就那个死亡率就比较偏高一点。 嗯，明白。咁如果咁嘅话呢，成日都会话预防胜于治疗㗎啦，咁有冇啲咩方法可以预防胃癌㗎？ 咁其实都有嘅。咁呢我哋讲緊呢，即係其实一个健康嘅生活有重要嘅。咁首先我哋头先讲咗，即係譬如话呢个阴部螺旋菌啦，咁其实阴部螺旋菌就建议大家用啲公筷，就唔好即係共餐或者啲口水嘅交流就减少啲啦。咁另外就食多啲呢个新鲜嘅蔬果啦。係。係啦，因为我哋觉得其实好多啲比较新鲜嘅呢啲生果同埋有啲纤维高嘅食物呢，其实对于呢个预防癌症其实有好大帮助嘅。咁另外就头先讲咗啦，咁我哋尽量避免呢、这个高盐啦、烧烤嘅嘢啦，同埋有啲加工嘅肉制品。 系 啦，咁呢啲其实已经证实咗同个胃癌嘅发生系有关系嘅。系啦，所以咧我哋就建议大家就食啲新鲜嘅嘢，咁就煮嘅话咧都尽量以蒸啊、灼啊。煮为主啦，就冇煎啊、炸、烧烤呢啲嘢咯。系啦。如果要吸收啲蛋白質嚟講咧，就多食啲白肉啊、魚啊呢啲嘢啦。咁紅肉呢啲咧就可能可以唔好食咁多。咁另外咧就加工食品嗰啲咩，即係漢堡啊、漢堡包呢啲加工肉咧，就盡量少食啲啦。 咁啊，自己都可以做得到㗎。呢啲咁嘅習慣咧，可以由少少嘅改變咧，就可以變成咗一個大大嘅避免咗呢一個癌症嘅發生啦。咁另外我仲記得 Victor 頭先講過話，如果係煙啊、酒啊都有害，咁戒煙戒酒係咪都 work 咧？ 是啊是啊，戒烟戒酒其实都是一个健康的生活和预防其实很多癌症的，不单止是这个胃癌啦。不过讲到这里呢，我都想问一问 Barbie 啦。咁呢其实呢在这个外国呢，在美国呢，它由50年代至80年代开始呢，其实个胃癌的死亡率呢是大大降低 50% 的。咁想问一问你啦，咁呢其实什么是主要原因呢？ A 就是更加有效的抗癌药。 B 我觉得呢个唔系。 B 就系大范围嘅胃癌嘅筛选。C 就系呢个杀灭呢个阴部螺旋菌。D 就系家家户户有冰箱、有雪柜。 我觉得啊，系咪关雪柜事啊？ 系啦，冇错啦。咁咧，头先我哋都讲咗啦，好多啲腌制品啊，其实咧系致癌噶嘛。咁其实咧，专家就喺呢个即系做呢个研究发现咧。其实呢有了雪柜之后呢，人类就用少了这些高盐啊、腌制品的食物。因为以前要保存这些食物啊、这些肉啊，就要腌它嘛。现在有雪柜就可以新鲜吃到这些东西了。是啦，所以呢就导致这个胃癌的这个发生率就降低了。所以其实吃一些腌制品和一些即是新鲜的东西呢，其实是一个预防癌症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来的。 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记住呢啲嘅 tips 啦。咁另外啦，啊，成日都提大家咧要定期做身体检查，系咪都 work 咧？ 其实系噶，因为我哋觉得咧，其实胃癌嚟讲咧，如果你本身有家族嘅遗传嘅话，咁你建议咧就可能35岁或者40岁做一做啦，做一做胃镜。咁如果你本身40岁以上又有啲，即係頭先我講嗰啲消化道嘅症狀嘅，即係可能頂住啊，其實少少問題你都可以開始做，即係可能上腹部嘅可能頂住，或者有啲作悶啊、胃口差啊，咁同埋醫咗可能一兩個禮拜都冇乜見效嘅時候。咁一般我哋都建議大家可能照一照胃鏡，會放心啲啦。 明白。總之咧，都係多啲留意自己嘅身體情況啦。如果一有啲乜嘢唔舒服或者係唔妥當嘅話咧，就即刻去睇醫生，咁就最好啦。 冇錯。 今朝早再一次多謝曬註冊中醫師吳宇成醫師，我哋下星期再傾過咯。 好，拜 拜。 晨光大學，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时间嚟到早上嘅7:28啊吓，咁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都喺朝头早嘅时间同听众一齐睇睇先。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咧就系晚上嘅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咁啊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是今日由上午的8:00至到晚上的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又会挂起红灯指示。咁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咁啊留意住拎翻把遮啦吓。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2度，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嚟紧啦，未来一两日咧都几大风啊，风势颇大。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嘅时候咧骤雨增多。而家先听听咧就系7:30嘅新闻简报啊，而家系28度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贸组织裁定美国在前年对总值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不符合世界贸易规则，又指华盛顿方面未能够充分证明引用301条款针对中国进行调查后征收的关税是合理，建议美国采取贸易措施的时候要一致。美国批评在促使中国承担责任方面，世贸组织所做的事情完全不足够，又说必须容许美国面对不公平贸易操作的时候能够捍卫自身利益。总统特朗普政府不会容许中国利用世贸组织占美国工人和企业的便宜。在北京，商务部赞扬世贸客观和公正，发言人说希望美方充分尊重世贸裁决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采取实际行动，与中方以及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美国政府据报在执行涉及 TikTok 的总统行政命令方面或者会有所放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颁布行政命令，要求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出售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的美国业务。 TikTok 一名在美国员工入禀加州的法院，指控该行政命令违宪，寻求法庭颁令限制执行该行政命令。原素人认为该行政命令不公平地剥削 TikTok 员工获资薪的权利。司法部据报去信原素一方，解释指出负责执行的商务部不会将该行政命令解读为禁止向原素人和其他 TikTok 员工支付薪酬。分析说司法部的最新讲法反映行政命令在执行上或者会有所放宽。以色列和阿联酋以及巴林签署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协议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 促成協議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出席儀式，他說經過幾十年的分裂和衝突之後，歷史進程終於出現轉變，形容協議是新中東的黎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歡迎協議，形容是歷史轉捩點的一日，預示和平的曙光。自以色列在1948年立國以來，阿聯酋和巴林只是承認以色列的第三和第四個阿拉伯地區國家。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以視像發言，表示港區國安法已經為恢復香港穩定帶來顯著效果，鼓吹香港獨立以及與外部勢力勾結的情況已經明顯減退，暴力行為和公然違反法律和秩序的情況亦都大幅減少。張建宗說，港區國安法對香港重回正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至關重要，在執行此法的時候，市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得到保障和尊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快线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已经挤塞，龙尾去到小榄转车站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快线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一带咧挤塞，龙尾去到小榄转车站对出。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可能佢要改路行驶啦。咁公主道过海，近住培正道嘅桥底亦都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就系、是、公主道过海近住培正道嘅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窝打老道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就慢车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骏景苑。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抗疫期间，视障人士长期留在家，不如等香港失明人互联会总干事盛李廉先生话俾你听，佢面对紧咩问题啊？ 本来我哋残疾人士咧，就最紧要咧就系有啲运动，即系每日出街啦。但系其实而家就连出街个机会都少好多，都影响紧佢个心情啦。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又够高，间屋够晒大， 几时介绍阿妈识啊？ 我拣紧冷气机咋，呢部用新型环保雪种，对全球暖化影响比较少。 咦，机身贴咗个易燃物品标签嘅？ 放心，照住厂商建议嘅房间大细同高度安装就得啦。仲有安装保养都要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嘅师傅。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早晨 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朝 sport 到你。 7:38嘅时间，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今朝 sport 到你啊！喂，阿欧你好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 喂，今日咧先讲下呢一样嘢先。咁啊，讲下西甲啦。喂，越嚟越多嘅日本球员去咗西甲。 西甲真系要讲啊，慢慢讲。 系啊，咁话说系咁嘅，纽卡素决定将武藤加纪啦，咁啊外借咗去西甲嘅球队伊巴啦。 嗯。 咁啊，可以同乾贵士再做队友喎、 哦，系、哦， 系啦，咁、啊、原来啊，大家那天再重聚嘅意思就系去咗西甲嘅呢个伊巴呢一队球队啦、嗯，偶有佳作噶，虽然大家唔系好认识，但系常常咧，譬如伊巴对皇家马德里咧、嗯，都会有啲古怪嘅爆冷赛果噶， 系啊， 所以佢哋其实可以 奇招奇兵啊嘛， 系啦，可以话呢啲爆冷杀手啦，咁样咁都可以咁去形容嘅。咁啊，其实除咗武藤加纪咧，有边个仲系踢紧西甲咧？剛才提過乾貴士，還有在皇馬借到去維拉利爾的久保健英，還有呢、啊、帶領這隊新星班的球隊侯爾斯卡呢重返西甲的江崎慎司，這些都是我們、成長之中認識的一些名字。 我以前打機都玩江崎慎司， 是啊，所以啊估不到現在踢下踢下有段時間就很多、叫做日本的球員去德甲賺食的、 啊、 現在整下整下西甲都很多德甲的、西甲都好多日本嘅球员去揾食， 啊，会荷兰又有啦， 系荷兰都有，系、啊、 反而系英超真系少啲， 系啊， 英超系以前耐唔耐嘅，譬如又再旧啲嘅年代，道本润一啦， 系系， 跟住可能近少少嘅，譬如香川真司啦，卡卡华，佢另外之后都好似冇乜特别大作喺英超嗰度发展， 系啊，不过始终英国佢本身嘅青训又做得好啦，咁佢好多时候都会用翻啲自己球会嘅B 队或者 C 队或者青年军嘅小将俾佢一步一步咁样上嘅，咁啊个球会个感觉上个历史显赫啲啊嘛，即系唔使成日都买嚟买去。当然啦，即系你话有另一边嘅评论就话，喂，英超打亚洲市场都打14亿人、15亿人嘅中国啦，系咪先？咁所以你有狼队又有内地资金，你见英超心口印嗰啲字好多都系中文字嚟嘅， 系唔知啊？系咪？咁有呢啲你知视像平台，咁佢又话诶嚟紧唔打中国市场，专打就系譬如其他亚洲地方啊嘛。 咁啊，真系唔知道啊吓，究竟咧，要金钱定系要转播权咧？呢啲、 啊、 都系我哋作为球迷唔知嘅嘢。 呢啲都好多迷烧啊！如果你讲开皇家马德，你可以讲埋阿巴尔，阿加尔夫巴尔咧，咁佢就巴黎啦。咁有啲人就话而家都传紧啦。其实喺呢一个嘅皇马嘅叫做卖波衫嘅地方，其中一个最搵钱嘅途径啦，系咪先？竟然间搵唔到佢件波衫，咁啊，亦都有传啦，即系英国传媒都话到。佢都幾大機會翻熱刺喎， 講得好啱啊！因為加里夫巴里咧就可以話喺皇家馬德里咧坐多過踢啊嚇咁樣，咁啊爭在咪好似久保健英咁樣俾人即係外借咗去人哋嗰度嘅啫咁樣， 因為人工太貴啊， 係啊，咁啊。系啦，講得好啱啊，小白。咁啊，轉個角度講埋呢個福布斯2020咧，十大收入球星排行榜啦，加里夫巴里咧都係唯一一位咧靠住自己人工嘅薪金咧得到第八位嘅。 哇！ 佢係冇乜廣告啊，冇乜其他嗰啲周邊收入嘅，但係佢 又冇乜落場嗰下先好嘢嘛。 最正佢係冇乜落場啊，坐多過踢嘅。 佢份人工都半白豆喎、啊，其實。 係啦，咁當然啦，你問巴里，佢梗係想踢波啦。 係啊，佢梗係 想坐冷板凳啊，坐喺 bench 嗰度啊，咁啊，但系啊，睇到咧收入咧，其实咧同名气咧，以至咧得出嚟嘅成就咧，都唔系太成正比。嗱、我讲一个例子，譬如今届嘅欧联冠军系拜仁攞啦， 系啊， 咁大家都知道佢哋入波嘅功臣就系、 司机啊， 系啦，利云入波司机啊嘛，即系欧联基本上入波冇难度咁样啦。喂，排第九嘅啫，其实，但系第一咧， 咁啊叫笋货嘅咯，佢系平靓正。 第一咧就系美斯啦，1.26亿美金， 系 即系年均嘅收入啊吓咁样。 我美斯啊失奪咗，俾拜仁大炒添，仲要 係啊， 仲要孭上一個罪人嘅名義， 冇錯。 啊 佢收入最多， 揾錢揾得最多。第二係 C 朗、啊、，C 朗都冇美斯揾得咁勁，估唔到。 不過咧、嗯，你可以留意到一樣嘢 ，C 朗咧雖然排第二，佢係冇美斯喺個人工上面收入咁多啦。但係另一個重點就係 C 朗，佢雖然同美斯喺人工上面嗰、那個嗰、那個、有一個嘅差額喺度啊。不過佢其實佢完全可以喺佢自己廣告收入嗰度咧彌補翻。咁美斯嘅廣告收入咧反而冇 C 朗咁好、啊。 誒唔係。計埋廣告收入㗎啦，依個福布斯嘅排行榜係今年咧，美斯嘅廣告收入高過 C 朗添啊，直情係好癲啊！係講緊咧1.26亿啊，而 C 朗咧只係得1.17亿嘅啫，就唔係單單淨係計人工嘅呢、這個福布斯嘅收入排行榜，哦、所以你會睇到成條數出嚟，喂，美斯啊多廣告拍過 C 朗喎，咁啊當然唔知點解啦，亦都因為其實肺炎緣故嘅，好明顯。咁有段時間呢、這個 C 朗就翻去葡萄牙嗰度隔離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影響到。佢喺廣告收入嘅表現啦，咁呢個都係明白嘅。咁你始終有廣告拍啊，喺西班牙揾美斯啊容易啲啦。咁你去到葡萄牙嗰度，哇，真係難搞少少啊咁啊，所以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嘅。繼續數埋落去咧，第三位就係尼馬啦，第四位就係麥巴比，第五位咧就係穆罕默德沙拿啦，第六位咧就係保羅普巴，第七位咧就係基沙文嘅。咁啊，呢個都係數字嚟嘅啫。對於我哋嚟講，咁啊，球迷梗係要睇一啲入波嘅數字咧。先為之靠譜啦。OK， 轉個角度咧，講埋 NBA 方面啊。咁啊，林書豪咧就結束咗佢呢個CBA 之旅啦。咁啊要想話向啲 NBA 嘅球隊招手喎。咁啊話喂想打翻 NBA 喎。咁啊有幾支球隊都同林書豪去想同佢啊拋下呢個橄欖枝啦，咁樣釋出善意咁樣啦。咁啊當中咧包括啊即係佢嘅舊東家啦，呢、這個 好多喎、啊、舊東家。 係啊，有好多隊咁啊，其中一隊譬如篮网队咁样啦，咁其实篮网队咧，原来咧佢个老板咧都有华籍嘅背景嘅。 哦，系咩？ 咁啊，唔知大家系咪可以赚果？ 唔知点解我硬系觉得佢啱打翻纽约咯。 系啊，纽约我都 OK 啊，总之就唔好打 CBA 咯。点解咧？可能有啲朋友话：喂，做咩啊？人哋搵钱你唔高兴啊？葡萄人哋啊？唔係啊，有好多評論出嚟咧，話林書豪咧喺 CBA 嗰度打波咧打得好出色啊，更加俾其他球員打到口腫面腫啊、 哦。 因為 CBA 可能啲執法嘅尺度啦，以至咧啲球員係比較即係粗豪啲啊咁樣。嗱、我俾一張相你睇下，一巴星咁樣俾佢啲球員一巴咁樣就嚼咗埋去。有網絡 個樣唔同咗，嗰、那個係林書豪啊， 係啊， 俾人撳到個樣扁咗。 係啊，網絡上邊咧，你只要喺個視頻網站打 CBA 林書豪被打咧，有一條咧接近兩分鐘佢俾人打嘅短片，係不斷每一場都俾人唔係批爭又俾人掹衫，跟住又俾人即係一啲粗暴啲嘅對待，可能即係叫做拳腳冇眼又得。 我諗咧一樣嘢咧就係、強即係叫做強硬嘅攔截咧，係係係，同違規咧 係啦， 其實真係一線之差。 啱啦啱啦啱啦，你呢個太完美啦，呢、這個説法 係咪 咁？當然你話喂點解會俾人哋剪輯到呢啲嘩成日俾人打嘅一啲鏡頭咁咁佢控衞嚟㗎嘛，咁又要喺籃底、啊、你知道內地好多球員都身高昂藏唔知幾多尺咁樣㗎嘛、 啊、 打到佢都係拳腳冇眼呢都只能夠講咁啊返去 NBA 可能冇俾人打咁多，但系波又可以打得多啲。 系嗰啲強硬嘅攔截又可以係避到嘅。 系啦，咁啊，希望 太粗暴啊，避唔到啦，系咪？ 球員有佢自己屬於自己嘅第二跑道啦。咁啊，我都幾欣賞林書豪呢位球星嘅當打嘅時候。咁啊，唔係話佢而家唔當打就唾棄佢。咁啊，希望佢即係揾到佢人生嘅目標啦，從而繼續進化。 係啊，好多時咧，即係經驗對一個球員嚟講咧都非常之重要啊。即係可能佢雖然未必係叫做即係好年輕咁樣啦，咁但係佢經驗往往咧都能夠咧。带领住球队喺一啲叫做困境嘅时候咧， 系 揾到一个生机，见到个希望之光，呢样嘢更加紧要嘛。 冇错。誰が向かうのこの険しい世界でも僕だけじゃただ見るだけ何ができるのわからないけど君が胸を張って共に守りましょういてくれた 哭诺塞纳卡沃奥西特库列塔 どんなこんなでさえ解いてみせるさ ここから立ち去らないこの光は簡単に消せない同じ目標に突き進む 7:50嘅時間啊，一首嘅作品啊，嚟自咧佢哋系 Tonic 啊，《鬼滅之日》啊，一個咧就係日語嘅版本。 喂，阿小白， 點啊？ 係啊，我咧都想趁住呢一首咧，即係 Tonic 啦，再加埋係有啊， 麗英小廚劇 係啦，佢哋呢一首誠意之作《鬼滅之日》嘅一個日文版本， 啊、 本來咧係廣東歌嚟噶嘛。 係啊，係啊。 哇，咁啊，直頭啊，覺得咧呢一排咧，好似咧就吹翻一啲咧。呢種嘅風氣啊，呢種風氣咧就係、是、由你唔熟悉嘅語言，但你咧因為誠意有誠意，咁、 哦、 咧 挑戰， 挑戰咧又或者係想去表達啦咁樣，咁咧當中咧都會有另一種嘅驚喜嘅， 嗯， 個感覺咧就似係最近嘅呢個831。就用廣東話就唱、 哦、想見你 想見你想見你想見你想見你咁，然之後跟住咧歌曲咧又有阿 Tonic 啦，同阿麗英 啊小樹劇 呢一個嘅《鬼滅之日》嘅日文版啦，咁佢本來佢哋都係 講 廣東話噶嘛，係咪？咁又唱出咗有一啲咧好港式嘅日文嘅味道啦， 而且編曲又都幾日本風喎，嗬。 跟住咧再加埋你近排咧，如果有睇電視咧大台咧。新選出嚟嗰個港姐咧， 嚇 佢係講廣東話唔正，哦、你有冇見睇到佢 有 一個鋪毛咧？係話你做咗警察未啊？佢係問你做咗檢察未？但係你就以為佢問你做咗警察未啊？真係好可愛啊！ 晨光第一線，國際新視野。 好，翻到去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咁啊，彭仔咧，今朝咧，唔单止揾阿小白，仲揾埋各位听众朋友， 哦、 我哋一齐咧，去睇睇咧世界各地咧有啲乜嘢新奇得意事。 嗯， 其中咧就有一个咁样嘅发生咗， 系 发生乜嘢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墨西哥。 嗯。 墨西哥政府咧，原来最近咧就推出咗有一个全民嘅博彩，全民嘅彩票啊，系、 哦、 啦，就卖一个彩票，咁咧就呼吁咧，即系佢哋嘅国民咧就去买呢个彩票啦，咁啊嚟一个大抽奖，国家进行嘅 无端端咁样做呢、這个， 系啦，真系无端端， 系咯， 咁因为咧背后咧佢哋想抽呢个头奖，头奖咧就系、是、可以得到咧呢一个嘅专机一架。 哇！ 呢架专机咧系佢哋呢一个嘅总统专机嚟嘅， 系 咁原来话说咧，就墨西哥政府一直咧就想咧系卖出呢一架系前总统咧买入嘅专机， 嗯， 咁但系咧一路都揾唔到买家， 嗯， 咁点好咧？嚟到呢一任嘅政府咧，佢哋咧就谂出个方案，就话啦，不如咧就系、是、推出一啲彩票。咁然之後叫民眾咧係買，咁咧嗰個嘅飛機咧就成為呢一個彩票嘅頭獎啦，個獎品啦咁樣。 好多問題喺度喎， 好啦，咁於是咧就推出啦，咁每一張嘅彩票咧就賣幾多錢咧？就賣咧大約係184蚊港紙，係係啦，咁就係佢哋嘅披索咧，就係每張500披索咁樣。咁就佢哋有一個嘅目標嘅。 就希望可以咧系出售有6000万张彩票。 嗯， 加加埋埋嗰条数啊大啦，因为佢哋想咧系筹集30亿披索，大约咧系11亿4000万港元，攞嚟做咩咧？就系想话攞嚟咧系购买一啲抗疫物资同埋改善医疗系统。 诶，喂，咁、那个旗号啊打得几好、啊？ 系啦，打得几好。咁点解你唔系政府都要做嘅咩？买物资同埋改善医疗系统，好啦，咁啊推出啦咁样，但系咧反应唔系好好啫噃，吓咁啊结果咧呢一、這个咧暂时嚟讲啊都唔系暂时，因为已经开始抽奖噶啦，咁就话咧去到前日为止啦，咁佢哋只系卖出咗咧70%嘅彩票， 哎呀， 卖到七成啫， 系 其实七成都算 算系咁 啦， 系啊， 即系我以为咧得两成有人抽啊， 因为俾我咧我都唔会抽啊， 梗系啦，个问题系俾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俾你抽中，哇恭喜你，你得到总统专机一架。我摆喺边啊？ 咪咯，我跟住我机场又要俾个租，系咪先？ 我点营运啊？ 啲油又贵，我要请个司机、啊，机师啊，你系个机师。 请问你哋识唔识人转手啊？我帮你问出嚟，平平地咁样系嘛？即系呢个系好荒诞嘅一件事咯。 系啊， 一个民众去抽中咗，你想佢点咧？ 你民众抽嘅话，抽架车算啦，系咪先？ 抽架飞机， 飞机打鬼咯， 头都痛埋啊！真系抽中。好啦，咁可能亦都系因为咁啦，所以先至咧个反应唔系咁好啦，所谓嘅。咁而呢一个嘅现任嘅总统咧，都不停咧喺度敦促咧佢哋嘅墨西哥人咧，唔该啊，帮帮手啦，继续买呢个彩票啊，咁。咁呢个彩票呢原来已经喺当地时间寻日晏昼4点开始抽奖㗎啦。咁係咪未抽到个头奖呢唔知下、啊。即係一路咁样抽法。 佢会唔会有好即係二奖三奖嗰啲都有㗎 应该有冇你只係抽一个头奖㗎嘛。 咁可能佢二奖係车喎。咁我想二奖都 有。不过呢件事又真係几反智嘅。嗱佢呢就话呢係想筹集呢一个30亿披索就嚟买啲物资啊、医疗系统改善啦、 嗯。 但係呢原来话呢佢哋喺製造呢個彩票，你要賣俾人，咁你有張實體唔通、 哎？ 有張實體彩票，佢哋製造個彩票方面啊，已經使咗2400万美金啊！ 哎、網上買咗算啦， 已經 係啲嘢 2400万美金，即係大約1亿8000几万港紙。 搞錯啊！ 呢啲叫咩啊？未見官就先打，唔知幾多百？ 咪係咯， 啊呢、這個大板、啊、大板就係、是。啊，即系唔系日本嗰、那个啊？咁呢个就系嚟自墨西哥方面嘅一个头奖的故事啊，抽奖的故事啊不过咧，如果你话要去到外地嘅话，除咗搭飞机咧，可唔可以用一个气球咁嘅形式带到你周围去呢、啊、 热气球好浪漫、啊。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是外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心，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 啊，真系好奇妙啊吓！有啊张国荣嘅新歌吓，咁啊当然呢个新咧系一个新嘅版本，系春夏秋冬一个咧气球旅程啊 ，A Balloon's Journey 嘅版本。 四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系自7月5号以嚟首次本地个案零确诊。政府宣布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后日起重开酒吧、卡拉 OK、派对房间、主题公园和泳池等。晚市堂食亦都可以延长营业至到午夜，但是全部仍然要遵守特定的条件，例如卡拉 OK 和酒吧只有在飲食的时候豁免戴口罩，泳池入场人数不能够超过一半。政府强调不是一下子放宽措施，会继续严阵以待，呼吁市民切勿掉以轻心。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33， 瑞士法郎 0.909， 加元 1.319， 人民币 6.783，英镑对美元 1.289， 欧元对美元 1.185， 澳元对美元 0.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428 点，跌2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54.01 美元，卖出 1954.9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在增强。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吐露港公路噶，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咧分别有两宗交通意外噶，咁一宗咧就系近住豪景花园嘅多车相撞啦，咁另外一宗咧就系近住丁九，咁不过咧好快脆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意外啦，同埋丁九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不过咧仲系挤塞噶，近住豪景花园嗰段，咁车龙排到去三圣村噶，咁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两宗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咁但系近住豪景花园嗰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咁而公主道过海近住培正道桥底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公主道过海近住培正道桥底嗰一段咧，就回复正常。咁另外过海咧就系恒常嘅龙尾啦，排翻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骏发花园。咁而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围村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对出。另外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是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冇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喺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搭二个字，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朱海婷都翻咗嚟啦。早晨， 早晨，早晨，鹏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早晨， 早晨啊 ，Honey。 哇，咁有冇天雨啊？迎来 有啊， 一路翻嚟嘅时候， 头先咧就可以话系一阵微雨啦，不过咧都系一阵时咧系洒炸嘅，咁你要开快啲个水拨，跟住转头又好似收咗少少，但系总之整体嚟讲咧个地都系湿噶。 系，咁啊呢一轮揸车咧，嗱阿 O 啦，阿 O 又系驾驶者啦，Heidi 又系。经常会自己揸车啦，呢啲嘅日咁嘅日子底下咧，嚟到揸车咧，会唔会有啲心得噶？ 系 需唔需要有啲咩？ 我自己就慢少少，同埋睇下条胎系咪光头咯。我觉得咧，自己揸车咧都控制得到，反而咧，我反问翻彭爷咧， 我系坐车噶嘛， 系你坐车啦，咁。你會唔會見以啲司機唔好揸得咁薄㗎？有陣時都知道佢， 我又唔敢出聲嘅。我係嗰種咧，即係驚咧，有啲乜嘢説話咧，即係觸動咗嗰個司機啊，或者個車長咧，自己攢自己難受啊！即係咁，寧願咧，即係靜觀其變。如果真係有陣時咧，遇上一啲咧係賽車手型嘅司機嘅話咧，就會咧係特別咧會坐得。定一啲啦， 不過通常將個人早搭的士咧，大家都啱啱開工，都係即係心情好啊，精神爽利嘅時候，個狀態咪都會相對好啲啊。 一時時 各位車長們， 一時時啦，嗱，絕大部分都係好嘅，咁但係有陣時都會遇到咧一兩個咧，就係唔知咩原因咧，可能佢自己習慣啦，咁真係會揸得比較辣一啲嘅時候咧。我就未試過出聲，但我會用身體語言嚟表達咯。咁咪出咗聲噶啦，阿弟。如果接咧就出咗聲噶啦，我會咧即係會即刻將隻手掹住個窗嘅頂咧，個門嘅頂， 俾佢覺得你好驚。 有個扶手嘅，我會掹實啦，將個人成個咧喐身喐勢，坐到好直啊咁樣，等佢覺得我咧係驚緊嘅。 我作為乘客嘅時候咧，我反而話佢快，我唔係最驚，係佢有陣時咧係咪都得啊？即係嗰個錯咧，就反而個舒適程度就真係會冇咁好咯。 啲的士司機揸得快咧，八十年代有套經典港產片咧，我唔記得咗邊一部啦。 唔係的士判官， 唔係。有一句對白好搞笑嘅，就係話，即係個情景係咁嘅。有個乘客就覺得咧，個的士司機揸得好快啦，咁啊問佢話：，司機啊，你係咪澳門人嚟㗎？佢司機話：唔係，土生土長香港好多年。佢話：嚇唔係喎，你好似揸緊格林披治咁，以為過咗大海添咁樣。跟住嗰個 潤咗啦， 係啦，八九十年代好興呢一種嘅幽默感㗎嘛，腰潤 嘅。其實佢都係讚我嘅。 如果佢真係覺得咁，就真係好另類啊！ 我如果講起呢個的士相關嘢，我反而記得咧，細個有個電視廣告啊，有對情侶後邊咧想錫錫嘅時候。 搭車，哎呀，唔好意思，香港腳發作。 嗰個真係，我諗你睇嘅時候啊 ，Heidi 應該得一兩歲嘅啫。 好記得，好笑啊！ 呢啲好經典啊嚇，咁啊無論咧依家係咪揸緊的士嘅你都好啦嚇，如果喺路面上面咧駕駛嘅咧，都係要分外注意安全啊！咁啊，因為天雨路滑啦，咁啊詳盡嘅天氣預測啊 ，Heidi 不如話埋俾大家聽啦。 好啊，咁啊就係大致多雲嘅，有幾陣驟雨，初時咧就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嘅時間咧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就风势颇大，明日的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哎呀，但是去到接近周末骤雨又会增多了。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就是93%。 至于帮大家看埋个通胜先，今天7月29日农历，就适宜出行动土啦、入宅啦、解财，仲有咧就系收造、移徙、栽种，仲有作厕啊，厕所个厕 喺时候清洁下，唔知系咪啊？ 同埋开市，今日都系适宜嘅。咁至于今天咧，就话忌安门。同埋咧，係行喪安葬啊，呢啲可能係啲白事嗰類啦嚇，咁啊不宜嘅，咁啊呢啲俾大家參考一下咁啦。咁啊至於咧更詳盡嘅啊同開市有關嘅參考咧，好快咧我哋會請嚟財金達人咧同我哋一齊分析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呢、這个时段同 Heidi 一齐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喂，睇到隔晚美股咧，就暂时冇乜方向，因为咧，呢个苹果公司咧，咁啊出嗰个发布会咧，啊冇新嘅手机，咁啊净系讲呢个智能手表啦。咁当然佢智能手表都威水嘅，咁同你讲紧个出货量咧都劲过嗰啲瑞士啊，哇著名品牌咁样啊吓咁。但系即系究竟点去判断，就即系大家就自己谂下啦。咁但系美股冇乜方向，琴日港股咧就升92点啊吓。咁啊，嗰啲零售股咧，同埋餐饮股咧，都有炒上嘅咁样。咁啊，成个大市方面点去分析咧？交俾 Kenny 你啦，唔该。 咁啊，虽然暂时冇 iPhone， 不过就通常过往苹果嘅习惯都系啦，就通常就先即系推咗个 iWatch 啊、iPad 嗰啲出嚟先啦。咁啊，預計咧就其實就下個月啦，十月份方面啦，就應該都好大機會咧，就會推呢個係iPhone 12噶啦。咁啊，今次嗰個係 iPhone 12，當然都係重頭嘅焦點啦，因為用5G 嘅呢個製式啦，同埋都係搭載呢個最新嘅芯片喺度啦。咁所以應該預計咧，嗰個係科技啊、電信啊、手機零部件相關啲行業方面咧，喺呢段時間咧都仍然都係焦點嚟嘅。咁因為都係蘋果通常一出新機嘅話咧，都會帶動咗個潮流出嚟噶嘛。咁指數計嘅話咧，都係嗰句啊，即係個好講咗好多個禮拜，都係繼續咧就好窄幅地上落啦。咁叫做好翻少少就係咧，我哋之前咪講佢喺嗰個250天平均線到100天平均線之間上落噶嘛。咁就曾經穿過嘅，咁就連24,500都就係守唔住嘅，咁就大家有啲少少擔心咧，就早一個禮拜就咪擔心話，會唔會落到24,000或者穿24,000嘅？咁而家上翻去100天線，咁就應該暫時都喺翻依個窄幅裏面上落為主咯，冇乜方向嘅指數就。 指數冇方向啦，咁我哋又係咧自己揾一啲嘅將會發生嘅嘢，我哋睇下究竟有冇一個嘅方向俾我哋去捕捉下啦。講緊嘅咧就係內地方面啦，咁啊金九銀十啊嘛，以往咧我哋去睇金九銀十咧就梗係睇下啲內房方面嘅情況噶，再加埋咧近期咧見到咧呢個國家統計局咧都有啲數據咧同 Kenny 一齊消化一下先。咁啊講到咧就係頭8個月啦，全國嘅房地產開發嘅投資咧就去到啊88,454億元啦，睇翻佢按年咧增。 增長咗 4.6%， 亦都比咧頭七個月咧都提高咗 1.2%嘅。咦，咁啊呢個係咪好數字咧？另外啦，就係話個商品房嘅銷售額方面咧，都有成 1.6% 嘅增長啊，去到96,943億元等等啦。咦，市場就憧憬咯，十一做啲乜嘢？可能啲人會睇下樓啊，買下樓。黃金周之下，佢哋今年又可能比較少出門啦，會唔會都可以進一步刺激翻嗰個內房方面嘅銷情咧 ，Kenny？ 嗱，內房銷售咧，其實就一路都 O K 嘅。你睇翻住最近公布嗰啲八月份嘅銷售數字咧，都係好理想，都係講幾十個 percent 增長嘅。咁七月份一路都係好嘅。其實疫症之後咧，都叫好快恢復翻嘅個銷售增長。不過關鍵咧就是、究竟咧個價錢買唔買得到？因為你睇翻好似譬如恒大咁樣，佢上半年嗰個係銷售都有增長嘅，唔錯。但係咧個順利倒退五成幾，因為就佢最主要係減價有促銷，嚟緊金九銀十佢都話會係七折賣樓啊嘛。咁因為最主要內地嗰調控樓市嘅措施咧，佢就唔係喺好似香港唔係喺嗰啲買家啲税裏邊調控，佢係反而咧喺嗰個即係嗰個企業啊，即係嗰啲房地產商咧個資金鏈上邊裏邊咧就調控。所以令到佢哋咧就必須要咧就係貨如輪轉啊，要賣得好快啊，現金回籠好快咧，先至可以應付到資金鏈嘅問題。咁而家嚟緊又推出三條紅線嘅問題啦，都係 focus 翻就係嗰個資金鏈上面嘅嘢嚟嘅。所以變咗就賣樓，我覺得唔擔心嘅。不過咧就最緊要留意翻嚟緊咧嗰個啲發展商個別嘅毛利率嘅情況會唔會好受壓咯？所以你見到啲內房。 銷售的大數據真的未夠嚇，睇埋佢內部嗰個數字， 究竟佢會不會話要減價咯？即係你，所以你見到咧啲內房股咧唔同以前啦，以前就成個板一齊升一齊跌，但你而家見到係走勢好個別嘅，即係要做下功課。 有啲嘅睇法都話咧，有四大嘅因素嘅，會唔會應該咧？除咗頭先啊 Kenny 講佢哋嘅即係銷售之外嚇，究竟佢哋嗰個我哋有個net profit 係點樣啦？仲會有啲人就話，係咪睇埋佢嗱頭先睇銷售穩健啦，土地儲備夠唔夠豐富？因為呢個睇佢未來嘅發展。潜力噶嘛，财务方面稳健，同埋啦，有冇啲分拆业务优势嘅股份咯？呢啲都即系可能系额外我哋要望一望嗬。 系咪啊 ，Kenny？ 如果你分拆就当然固之然就系、是大家会睇到系有 细谋啦， 物管分拆概念啦，就呢个就系、是、其实系有互补咧。第一个物管而家嗰个系估值高好多啦， 相对稳健咯， 几十倍 PE 啦，同埋内房几倍 PE 啊差得远啦。第二就系话咧，佢个 business model 就系、是物管就係現金流好強勁啊嘛，你個個月都要交管理費啊，你唔可以現交啊，咁就變咗佢哋現金流強嘅話咧，又貢獻翻俾啲阿媽，就係可以去令到佢哋即係發展商方面咧個現金流可以係改善，又補充土地儲備，咁呢個係有一個協同嘅。咁而土儲咧就比較複雜啲啦，即係話因為你而家咧內地方面咧就嗰、那個資金鏈嘅問題咧，咁就好難做到呢啲信託嘅。咁而銀行方面嘅做嘅 finance 呢，好多時就係俾你 refinance 就唔俾你買土地補充土地儲備嘅。咁所以變咗土儲呢個嘢嘅話呢，就其實都係複雜嘅問題嚟㗎。 咁係咪土儲最多嗰啲內房就比較優勝啲？譬如我而家睇到就可能 即麵粉最多 嚇。係啦，麵粉最多，譬如佳兆業啊、世茂啊嗰啲就好啲啦。 未必係嘅，即係當然你麵粉多，你嚟緊可供消費多。 但係睇你買翻嚟個麵粉價個日子又要嚇。 係 同埋你太多咧，又會造成你個資金鏈，因為佢而家有個時限定，你唔同香港，或者香港擺曬太陽，擺曬幾十年都冇所謂。但係內地唔可你唔容許你咁做噶嘛，你有個時間一定要開發噶嘛。咁如果你冇錢點開發咧，咁你咪造成好大嘅資金鏈嘅問題咯。 係咁啊，即係內房股，大家真係要做多啲功課啊！好似頭先 Heidi 同埋咧阿 Kenny 咁樣講啊，頭先講啦，喂，內房咧即係琴日即係中國恒大咧升好多嚇，咁但係咧佢啊中意做汽車噶嘛，汽車方面咧。即係呢個恒大汽車啊，咁啊動作多多喎、哦，哇！琴日咧就有加持、哦，騰訊啊又加持佢，跟住連啲阿里巴巴嘅創辦人，係啦、啊，馬雲有份嗰個基金啊，雲峰基金咧都去加持佢、哦，咁係咪真係睇嚟有運行啊？ 就可以馳請咁飛行係咩？ 準備開車啊！啲廣告再煩你多一啲啊！即係兩秒出多一個廣告啊！咁樣啊嚇 不過你講開電動車，我諗嚟緊個零禮拜嘅焦點都可能同電動同啲電池電動車有關，因為9月22號 Tesla 咧就會有一個新嘅發布會啦， 電池日啊，嗰日叫 係啦，同電池相關叫電池日，咁就亦都係有傳聞就係應該同個鋰電啊，即係鋰方面咧就係關係性好大，咁所以變咗你見到譬如好似相關譬如供風嗰啲咧都升得比較犀利，咁我亦都係顯示得到咧，就其實嚟緊電動車。 嗰個潮流都仍然係集中喺鋰電，因為之前曾經有講過話咩無鋰電啊，跟住又呢個輕燃料啊咁樣嚟改變噶嘛，但係都似乎鋰係一個主流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電動即係比亞迪仲勁啦，比亞迪過大頂添 啊。係啊， 咁所以個焦點可能都會睇翻呢啲。 就嚟紅底股咯，比亞迪就嚟上到100蚊咯，係咪啊 ，Kenny？ 俾我揀咧，我就未必會揀呢個708啦，因為始終我覺得個風險相對大啲。係 咁啊，散股民可以留意下呢個環節啦。咁啊，因為 Kenny 琴日都有講只共豐鋰電嘅，咁啊，琴日都升唔少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抓住一啲投資嘅機遇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咧分析大市嘅。咁啊 ，Kenny 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 好，拜 拜。 拜 拜。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抗疫人人有责，等你出手继续 拍 片 救地 球。 今次轮到小小小朋友做英雄，细路是咁的， 用拍片消灭民间闷气，马上捕捉身边小可爱的搞笑童言，趣致表情上载去到 rthk.hk/31cares， 你仲会得到感谢状和独家纪念品添。 港台电视31，我们在乎你。 二台通识60秒， 你又上网买衫？ 系睇衫，冇谂住买嘅，只系要 keep 住睇下最新嘅时装设计，先可以提升衣着品味噶嘛。 你咁中意睇衫，贸发局今个月举行嘅 Center Stage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咪啱晒你咯。 我有留意开呢个活动、，Center Stage 系亚洲时装界嘅焦点，吸引好多国际，特别系想拓展亚洲市场嘅时装品牌参与。亦都是亚洲区里面时尚品牌和时装设计师理想的推广和发布平台。 今年 Center Stage 由实体展览移师到网上平台，继续为参展商争取更加多的曝光机会。而在17号开始会有多场网上时装汇演，展示一众设计师的最新时装系列，还会有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2020。 唔只有 fashion show 睇，参展商仲可以透过展会网站推广品牌同埋自家最新设计。 啊，你对时装咁有兴趣，咁你要上网睇埋9月出版嘅 centerstage.com。今期精彩内容会介绍焦点设计师、可持续嘅时尚、制衣业足迹等等，实啱你睇啫。 等我即刻上贸发局嘅网页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想知更多咧贸发局嘅消息咧，留意我哋晨光第一线啦。8:30过后咧，会有最新嘅贸发局热线添嘅。 我系阿 O， 我好中意饮奶茶嘅。朝头早咧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咧，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系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阿欧有说话要讲。 喂，今日咧有阿彭爷同阿 Heidi 咧，当然咧讲啲浪漫啲嘅嘢啦。 好啊，我哋系浪漫嘅人，唔通俾你觉得系？ 你哋都系啲浪漫嘅主义者嚟嘅。 我都系噶。我都可以咁讲啊，食饱饭冇嘢做。 系啊，你知今年咧，即系香港嚟讲咧，讲浪漫呢两个字咧，大家都已经即系同嗰套咧过千万票房嗰套《幻海》咧结连咗啊吓咁样。系啊，但系我哋同时咧都覺得咧，即係呢個叫做中秋節咧，都好浪漫啦，即係大家都期待啦。 都可以嘅，有個月光。 團圓啊嘛。 喂，講開呢個月光咧，即係我哋傳說中睇嗰啲就係黃色啦咁樣。喂，原來今年有機會睇到南月亮啊！ 哇，要播只歌先啊！ 歌嚟嘅咩？ 系啦，嗱，南月亮咧就平均2至3年先睇到一次嘅比較珍貴嘅月色。咦，有福啦，聽到一樣。10月。 嘅其中一日有機會睇到南月亮、啊。 其中一日 十月有好多日嘅、啊， 但 係 十月一號就係中秋節 啦。好啦，嗱，一般咧月亮圓嘅時候就係咧大概即係十五啦，初十五啦咁樣啦。今年咧十月一號咧就係農曆嘅八月十五啦，咁啊十月三十一號咧就係農曆嘅九月十五，咁啊所以咧。啊，九月十五，即系十月三十一号啊，十月三十一号，即系农历九月十五咧，就系、是、咧南月亮出现嘅时机 啊， 即系喺中秋之后嘅一个月、啊。 我哋即系话月头十月一号睇咗个正常嘅靓月亮先，去到月尾就睇南月亮。 系啦，你一定会问， 但南月亮系咪嗰啲衰嘢嚟噶？其实 是红就话唔好啫， 系啦，红啊唔好啊，红啊吉， 唔好睇噶嘛，唔好睇噶嘛， 唔系咁好嘅兆头嚟。南月亮 其实系自然嘅，系会带嚟一系预告自然灾害啊。 哦、 只是擔心呢啲嘢。 咁啊，暫時啊未有嘅。嗱，南月亮係點樣形成咧？就係、是、咧、有啲大氣層咧，有啲火山噴出嘅呢個塵埃或者煙霧咧、月亮望上去咧先會藍藍地嘅咁樣。 咁、其實都唔係好事 咯。 咁啊，嗱，喂， 阿彭爺都講得啱啊。有啲民族咧就相信咧，南月亮咧其實係唔多好嘅， 唔係好兆頭咧。 係啊，唔係好兆頭嚟嘅。咁但係咧，即係純粹浪漫。即係咩叫浪漫咧？就是你睇到嗰樣 嘢，浪漫就唔好同理性掛鈎嘅， 同你中意嘅人咧。啊，拖下手仔，探下月光仔，食下月饼仔咁样，咁啊，今年特别系大家都活在当下咗好多啦，即系留喺屋企嘅时间多咗好多啦。 又或者去简单细微一啲生活上面嘅细节啦，可能以前哇，你中秋要谂去边度玩， 系啦，去边度 house party， 系啦， 到去 party，但系今次好似阿 O 咁讲，可能真系散下步， 系 望下个天空，咁已经系一个好简单，系啦，但系要细微下你生活方便嘅嘢咁样咯。 啊，咁啊，有冇一啲嘅天文爱好者会特别着约咧，对于睇一个 可能之后有好多相影咗出嚟俾我哋分享啦。 不过而家呢个世代咧，相片都实在太唔可信啦。 你惊系执咗嘅 P 图嘅？ 你基本上你俾啲相我睇，如果系透过即系屏幕嘅，可能手机或者电脑咧， 咁系你揿个掣嘢灰尘啦已经。 我唔会真系百分百相信嗰张相嘅真相咯。 系咁，当然啦。你话喂，要无论喺八月十五以至九月十五睇。到月亮咧有一个先决嘅就 是、 要好天啊，如果 唔 好天 啊，啊 真系 有云啊遮住咁啊，真系 系啊，天公造美啊！ 如果唔系真系要睇网络照片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世界贸易组织涉及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裁决。特朗普说未了解世贸组织有关美中贸易纠纷的裁决，但是会关注事件，又说自己不喜欢世贸组织。世贸组织裁定美国在前年对总值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不符合全球贸易规则，又指华盛顿方面未能够充分证明引用301条款针对中国进行调查后征收的关税是合理。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全球突破93万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累计超过2930万人确诊。爱尔兰政府内阁所有成员需要自我隔离，卫生部长早前感到不适，接受病毒检测，正是等候结果。国会议长在会议上宣布，由于出现非常严重的情况，政府内阁要自我隔离，国会议程需要押后。英国有医院反映，当局为国民保健服务人员安排的病毒检测不足，导致员工缺席上班，有影响医疗服务的风险。卫生大臣夏国贤说，政府正是设法克服病毒检测系统方面的挑战。希腊警方拘捕五人，他们涉嫌纵火焚烧在莱斯沃斯岛的莫利亚非法移民收容中心。 莫里亚是希腊最大的非法入境者收容中心，上个星期二发生火警，几乎完全烧毁，超过12000人无家可归，露宿街头。事发之后，有地方官员曾经表示，收容中心出现新型肺炎病例，暂停对外开放。部分非法移民不满，引发冲突，火警可能和这件事有关。报道说，警方翻查闭路电视之后，怀疑有人纵火，拘捕5名疑犯，他们都是来自阿富汗，包括2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士。警方正是首部怀疑涉案的第6人。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是自7月5日以来首次本地个案零确诊。政府宣布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后日起重开酒吧、卡拉 OK、派对房间、主题公园和泳池等。晚市堂食亦都可以延长营业至到5夜，但是全部仍然要遵守特定条件，例如卡拉 OK 和酒吧只有在饮食的时候豁免戴口罩。泳池的入场人数不能够超过1半。政府强调不是一下子放宽措施，会继续严阵以待，呼吁市民切勿掉以轻心。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5，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5点，系跌1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2.89美元，卖出1,953.5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吐露港公路啦。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仍然系挤塞，龙尾去到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几分钟之前清理好啦。咁但仍然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这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茶果岭道出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排到去高辉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这一段亦都是慢车排到去丽港城。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白沙湾码头，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这一段慢车龙尾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车多，车龙都几长，断断续续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出，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挤塞排到去友爱村，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挤塞排到豪景花园，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模范乡一带都是挤塞，龙尾去到博围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講到阿 Ken， 作為香港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同醫護人員並肩作戰，大家避免聚會，注意個人衞生，健健康康，咁就可以減少醫護人員嘅負擔㗎啦。各位醫護人員加油，我哋一齊戰勝疫境，除口罩再見。 香港電台， 我們在乎你。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 陪你一齊望， 唔怕再賴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啊！今年嘅疫情咧，就为各行各业咧就带嚟好多嘅改变啦，好多嘅活动咧都需要暂停噃。时装业咧亦都唔例外啊！世界各地嘅时装展咧，早前咧亦都相继取消。香港贸易发展局一直致力推动香港时装业发展，每年九月咧都会举办 Centre Stage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喺疫情之下，究竟展会可以点样变阵呢？今日我哋请嚟咗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就同大家讲下嘅，早晨 ，Baron。 Hey， 早晨啊，咁系啦，因为疫情嘅缘故咧，咁我哋今年咧都要重新构思咧呢个 Centre Stage 嘅安排嘅，咁希望咧喺抗疫嘅同时啦，咁依然可以为时装品牌啊同埋设计师咧提供翻一个推广嘅平台嘅，咁等佢哋可以发布佢哋最新嘅系列啦，咁同埋咧开拓一啲新嘅商机嘅，咁今年嘅 Centre Stage 咧，我哋就将佢个展览同埋个时装汇演咧都系移师到网上嗰度举。咁呢就以 A World of Digital 为主题，咁呢就係将 physical 即係实体啦同埋 digital 数码呢两个元素呢结合，咁希望呢就以一个全新嘅形式呢带俾大家呢一个耳目一新嘅感觉嘅。咁由听日开始一连三日，即係9月17号至到19号呢，我哋呢就会喺网上呢係做一个全球首播六场融合咗电脑特技虚拟时装嘅汇演嘅。咁啊，展示咧40几位香港同埋其他亚洲时装设计师嘅最新力作。咁而平日我哋做呢个实体嘅时装汇演嘅时候咧，咁可以容纳嘅现场观众咧，其实好有限嘅。咁今次咧，我哋移师咗网上咧，咁除咗咧业界同埋传媒嘅朋友之外咧，一啲时装嘅爱好者啦，同埋普罗市民咧，其实都可以咧安坐家中咁样收睇呢啲精彩嘅时装表演嘅。咁而今年咧，我哋仲特别咧就同一间好有名嘅国际嘅时装媒体咧。合作做了一个内容很丰富的互动数码平台，在上面就汇聚了240个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时尚品牌，让业内人士和时装买手可以深入了解各位设计师的品牌和他们今年的作品的资讯。 以今即是说大家只需要一机在手，上到去 centerstage.com.hk 就可以收看今年 Centre Stage 多场时装汇演和参展品牌的资讯。Baron， 其实今年呢有没有哪些的设计师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呢？ Hey， 当然有啦，咁其实香港呢都有好多好有实力嘅时装设计师嘅，咁而佢哋好多亦都创立咗自己嘅个人品牌，咁一直呢都默默耕耘嘅，咁将本地嘅时装设计呢发扬光大嘅。咁好似听日下午三点钟呢，其实我哋打头炮嘅时装汇演呢，其实就係我哋嘅 Fashion Hong Kong 嘅，咁呢带嚟八个呢曾经参与呢纽约同埋伦敦时装周嘅本地设计师单位，咁包括有 Angus Choi 啦、Betty Jiang 啦、Doris Cave Chan 啦、Glory Choi、Mountain Yam、Sun Lam、楊展，以及咧係二人設計組合 Jessica Lau 同埋 Water Kong 嘅。咁緊接咧 Fashion Hong Kong 咧喺3:15咧，我哋都會首播咧一個 Next in 長衫嘅一個時裝會展，咁長衫即係旗袍啦。咁係展示咧兩個咧係融合咗傳統美學同埋現代藝術設計嘅設計師品牌嘅作品。咁品牌嘅創辦人咧 Karen Chan 咧，其實佢係致力保留長衫嘅文化嘅。咁而佢咧亦都特別邀請 請到咧長三嘅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傳承人啊，封有才老師咧合作嘅，咁以品牌嘅專利原創嘅絲綢布料咧，去重新塑造呢個摩登長三嘅。之後嗰兩日咧，即係18同埋19號咧，我哋都會有多個本地嘅新晉設計師咧係上演 Fashion Ally Collection Number 15，咁以及咧係展示咧多個台灣同埋香港設計師品牌嘅 Taipei in Style 同埋 Hong Kong and Vogue 嘅虛擬時裝匯演咧，都會喺之後兩日上演嘅。 三日咧就可以睇到40多个品牌嘅最新時裝系列啦嚇，咁所以大家記得要記低啲時間啦。阿 Baron 啊，其實咧貿發局每年都會舉行香港青年時裝設計家嘅創作表演賽 YDC 嘅，咁今年係咪都會移師去到網上咧？ 係啊，冇錯。咁今年嘅 YDC 咧，其實係繼續咧係我哋壓軸嘅時裝匯演啦，咁就係喺9月19号星期六夜晚8:45咧，就喺網上舉行嘅。咁咧今年咧就會有14位嘅入圍參賽者咧去競逐5大嘅獎項嘅。咁而我哋今年咧仲新增設咗咧最佳設計圖演譯獎嘅。咁而我最喜愛系列咧，而家現正咧係接受網上投票嘅。咁大家咧其實可以上網咧投票支持你中意嘅本地嘅設計新星啦。咁而且咧仲有機會咧獲得本地嘅大型商場啦贊助送出咧係價值港币2000元嘅電子購物禮券添嘅。 咁大家咧就可以即上 fashionally.com 投選咧心水作品啦噃。聽朝咧我哋仲會深入咁樣介紹 Center Stage 開幕時裝匯演 Fashion Hong Kong 嘅。嗱，請嚟咧香港貿發局製造業拓展高級經理李家邦先生 Bradford 咧就同大家分享嘅。咁今日唔該曬你先喎 ，Brian，Thank you。 唔該曬。 想留意更多關於 Center Stage 香港國際時尚會展，即上www.centerstage.com.hk。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啊，头先最后听阿桂花田介绍嗰个网址。啲英文讀得幾好喎， 係嘛？ 讀過書喎， 梗係啦。諗起佢把聲即刻彈出嚟啊！ 真係唔同咗啊！即係經過呢一個 TDC Hotline 之後啊，好咁啊，再進入翻我哋嘅晨光第一線咧，喺呢個鐘數咧就直播室有我彭仔，有小白，亦都有朱海婷肯雪，準備為大家咧睇睇報章新聞焦點嘅時間都嚟到星期三嘅8:44嘅啦嚇，咁啊先睇下今天咧，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啦，本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咧，尋日就大幅回落，首現本港嘅本地感染零確診啦，錄得咧只係有4宗係輸入個案，係創咗咧呢一波疫情最低嘅數字啦。但係據了解咧，尋日同時咧係有同時咧係有不足10宗嘅初步確診嘅。當中包括有本地個案。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社區仍然是有傳播鏈的，未來幾日難免會有本地個案。除此之外，就那個全民檢測就前日結束了，當中都有交代一些的狀況的，稍後亦都會在另一份的報章當中會有提及的。咁啊，講翻本港，尋日咧新增4宗輸入病例，同埋咧有不多於10宗嘅初步確診。咁累計個案咧係增加去到4975宗，另外咧有1宗咧係疑似個案嘅。咁而喺尋日咧，本地個案首次咧喺今波疫情之中嘅所謂清零啦，咁啊即係咧得個零啊冇啦。咁而4宗嘅輸入個案咧，分別係由日本、卢旺达以及印度等等的地方来到香港的。其中一名35岁的非籍女佣呢，是属于上个礼拜三乘搭航班由菲律宾抵港。那个航班呢早前已经是有8个菲佣是确诊，都是属于同一间中介公司安排来到香港的。咁至於喺死亡數字方面咧，再加埋尋日咧，就有一名70岁嘅老翁咧係離世，咁啊累計咧死亡人數咧去到102人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香港經濟日報嘅報導嚟噶。 好啦，文匯報嘅要聞就講到九類處所918鬆綁，食肆堂食咧延至午夜噶。咁啊，香港嚟抗新冠肺炎第三波超過2个月以嚟啊，咁啊，琴日咧就首次迎嚟本地嘅零確診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連同多名 嘅局长咧，琴日就举行记者会，因应本港最新嘅疫情持续放缓咧，以及普及社区检测嘅计划咧，令到政府更加掌握香港嘅疫情，就宣布啦，将逐步有序咁样放宽九类处所嘅防疫措施，包括咧延长餐饮业嘅业务处所佢哋嘅堂食时间去到午夜啦，酒吧、浴室、公众娱乐场所、派对房间、夜总会、卡拉 OK 同埋泳池等嘅表列处所咧，亦都会有条件重开嘅，但系限聚令咧就仍然维持喺最多四人嘅。新措施由本月嘅18号，即系星期五嘅00:00起生效，为期7日嘅，就系去到本月嘅24号。好啦，咁呢几类处所究竟开放咗之后啊，有啲咩嘅特别规例咧，同大家讲下啦。好啦，食肆啦，讲到咧堂食嘅时间延迟去到咧午夜嘅12点前啦，但系入座率咧都唔可以超过50%，同埋每一台嘅台嘅距离咧就系要多于1.5米等嘅，都系维持不变呢个距离噶。电影院啦，入座率咧就唔可以超过75%，同一行咧亦都唔可以有连续超过4张嘅座位咧就系被占用嘅。至于健身中心啦，每一个嘅健身站器械器材咧都唔可以容纳咧多过4人嘅，连呢个教练在内，每一个训练小组或者课堂都系唔可以超过4人嘅。好啦，酒吧开放咁啊，同台唔可以超过2人吓。派对房间又点咧？除咗你饮食嘅时候之外咧，都系需要佩戴呢个口罩噶。每个房间亦都唔可以多于4人，同埋每次使用之前咧都系要清洁消毒。好啦，夜总会咯噃，顾客唔可以超过通常座位嘅一半，同台就不得超过2人嘅。卡拉 OK 啦，除咗你飲食嗰一刻之外咧，都必须要佩戴住口罩去唱歌吓。每间嘅房间亦都唔可以多于4人噶。至于主题公园咯噃，入场嘅人数咧就唔可以多过佢哋容量嘅一半，只可以有室外嘅表演。好啦，最后讲埋泳池啦，除咗你系游水、淋浴。与其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距离的情况下热身都需要佩戴口罩，而入场的人数就不可以超过容量的一半，每个小组也不可以超过4人，所以有些事大家都继续记住要遵守。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方面讲到咧，就系普及社区检测今个星期一就结束啦。咁香港政府寻日公布整个嘅计划嘅成本支出，总共动用咗咧就系5亿3000万元去到埋单嘅。咁其中70%，即系3亿7000万元咧，就系为医护以及咧公务员支援工作嘅薪金。普及检测咧就有1,743,000人参与啊，即系平均每人嘅成本大概咧就系297元。咁相关嘅款项仍然未计咧，就系由内地支付成立的器膜实验室等的支出。列德权昨日首度披露普检计划的开支，香港负责采样、运输、防护装备、清洁等的费用总共涉及大概5亿3000万元。刚才说过，其中的70%，即是3亿7000万元，就是采样员以及就支护人员的薪金。三个阶段合共就是6500名的医护人员的参与和采样，4000名就是现职以及就是退休公务员的行政支援，另外大概2000人就协助网上预约的。咁数据统计、物流、保安以及热线支援。咁至于内地需要支付几多费用呢？咁林郑月娥咧就指出啊，至今仍然未有完全掌握到数据。咁原则上，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嘅临时器膜实验室入边呢一个嘅开支啦，系由中央支付咁讲嘅吓。咁另外亦都见得到咧，就系医学特别顾问啊黄世华寻日接受传媒访问嘅时间就讲到啦，每个样本嘅检测成本低于1000元。咁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今日亦都会将会返去内地噶啦，咁而香港政府亦都将会有扩大普通科门诊啊，派发深喉唾液样本嘅收集包，咁啊预计由现时22间嘅门诊，去到9月底前咧就会扩展去到40间噶啦，咁啊并且会加强高危群组嘅检测噶。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啦，同大家转睇下《苹果日报》。《苹果日报》嘅港文咧就有啊关心到咧，究竟政府嘅嗰啲防疫抗疫基金啊到唔到位咧？咁《苹果日报》嘅报道就话啦，政府寻日公布咧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涉及嘅大约240亿元嘅，当中咧动用大约咧45亿元咧去资助23个受疫情重创嘅行业噶。咁但系咧直接支援失业人士措施咧依然欠奉。政府计划咧下个礼拜五就会向立法会财委会去申请54亿元拨款，同时咧系申请追加117亿元咧系作为医管局开支同埋咧购买疫苗嘅。 咁有勞工團體就指啦，有唔少失業人士已經係彈盡糧絕啦。但政府眼中只有雇主，就冇工人嘅存在。咁有議員亦都鬧政府就見死不救噶。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就指出啦，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動用大約係45亿元咧，係向受影響行業同人士係提供援助，包括咧係綜援計劃嘅援助失業人士，係特別計劃係延長多6个月嘅。咁去到咧明年嘅5月31号，預料涉及嘅款項咧係7亿2千几万嘅。咁預料咧，大約係有12000个住户咧係會受惠，以及咧係23个因疫情重創行業，其中咧飲食業係獲得最多資助嘅，合共咧可以獲得咧係16亿7千几万。咁預料咧有超過17000间咧持牌餐飲業處所咧係會受惠嘅。咁而因為疫情停頓嘅旅遊業咧，就大約有1700间嘅旅行代理商咧，可以獲得總共咧係8000万元嘅資助，大約有20000名旅行代理商職員同埋主業為導遊等等嘅自由職業者咧，可以總共咧係獲得有2亿9千几万嘅資助，3400名旅遊巴士司機亦都可以咧獲得總共咧係2300万元咁樣。咁啊，呢一個咧都係今天嚟自咧《蘋果日報》港文嘅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明報》方面嘅港文咧，都關我哋隨身嘅事物嚟嘅喎。 隨身 係啦，就係、是、隨身空氣淨化機最差嘅除菌率咧係不足70%嘅。嗱，唔少人咧都會將呢一個嘅隨身負離子空氣淨化機掛頸防疫。呢、這個直播室有3个人， 掛緊 當中咧，我同彭仔都有嘅。究竟點咧嚇？嗱，消委會咧就喺今年啊頭8个月咧接到44宗有關產品嘅投訴，相較舊年嘅同期只係有1宗啫。於是消委會咧就測試咗隨身嘅負離子空氣淨化機，發現啊喺細小嘅密封空間操作1个钟头啊，所有嘅淨化機除菌率咧都只係7至8成，形容咧令人失望噶。有6款嘅淨化機喺細小嘅密封空間操作2个钟头，對 PM2.5 嘅空氣污染物咧去除率咧就係不足15%噶。咁消委会嘅总干事啊，黄凤娴就指出啦，净化机咧，并且容易造成二次污染、潜在感染嘅风险，呼吁啦就唔好依赖咧呢个随身嘅空气净化机防疫。嗱喺除菌测试当中啦，样本被摆喺咧放喺呢个1.5立方米嘅细小密封嘅测试仓，各样本咧嘅15分钟除菌率咧都系介乎64.9%至到74.9%嘅，全部啊都未能够喺1小时内咧就彻底除菌。咁俾个实质建议大家，除咗话你带唔带或者系嘥唔嘥钱去买之外咧，其实讲到啦，日常生活啊嘅开放环境咧系存在变数噶，例如咧室外有风啦，汽车持续啊就系排放污染物等等啦，相信除菌成效更加逊色，而且啦污染物咧被负离子啊吸附沉降。或者是衣服在皮肤或者衣物的表面呢就容易造成二次的污染。如果市民接触了之后呢接触了有污染物的物件表面再触摸口啊鼻或者眼睛呢就会有受感染的风险啦。所以他们其实讲到净化机是不能够取代口罩的。就不要当它是一个健康的护身符。而以为呢就戴了就可以完全是阻隔细菌啊或者污染物。其实呢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是更加有效嘅，可以保障大家嘅健康嘅。 系，我系各样都有做 嘅。系啦，套餐系做足嘅，我觉得。 我唔会净系带住嗰个小型嘅空气清新机就算。 系， 仲有勤洗手，同埋咧就戴好口罩啊吓。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讲到咧就新一期居屋合共7000多个单位又将会以市价6折出售。香港房屋委员会寻日咧就公布新居屋最新嘅折旧，喺参考过今年4月至到6月嘅非业主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之后，今日居委会决定啊，将早前通过嘅临时折扣6.3折啊，咁啊进一步下调至到6折，咁啊经过调整之后系啊再低啲啊吓，咁啊新居屋咧最平嘅单位就系粉岭皇后山山丽苑细单位，只系需要117万咧就可以上车啦。被誉为咧就系楼王嘅钻石山启祥苑，一个咧就系大概500尺嘅单位，售价亦都由原本嘅513万元调低至到咧就系489万元噶。咁啊，大家按照住自己嗰个心水啦吓，选择啦。 上车有望喎、 抽到先得㗎， 系啦。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この毛は死世界でも僕だけじゃただ見るだけ。 香港乐队组合 Tonic 今次就火拍住丽英一只小薯茄，将鬼灭之日变成一首日语的作品。歌曲除了就鼓励乐迷和好友并肩作战之外，其实在中文歌词入面亦都渗透了很多就动漫的元素，来到日语歌词版本亦都就充满着一种同魔法一起并肩作战的气氛。动漫迷又继不继续感觉得到他们这一股的力量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onic featuring 丽英 at 小薯茄鬼灭之日。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onic 的《鬼灭之日》日语版本。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哇 ，Good morning， Heidi 同小白。 Good morning。 时间有限啊，我今朝见到 Heidi 喺度咧，就一定要同各位姊妹讲啊。呢一个咧就系你戴口罩嘅时候，觉唔觉咧？一除低口罩，如果我哋有搽口唇膏啦，嗰个唇色咧系除咗会咧黏附咗喺口罩咧，佢有阵时除嘅时候咧，佢仲会将其他口罩到嗰啲颜色啊，或者我唇膏颜色咧，揩埋落我块面度啊。 总之有阵时费事。查添啦， 哎呀，嗱，咁但系我 唔， 我反对，我反对，我都系要查噶，因为咧，我哋都系会有除低口罩嘅时间嘛。譬如食嘢嘅时候，你餐厅俾人见到你，哇，面无血色咁样， 可以失手噶 好，我有一个方法教大家。嗱，你咧首先咧就搽一浸润唇膏，搽完之后等佢咧。乾一乾先，就唔好即刻搽口唇膏，然之后搽咗润唇膏，等一等搽口唇膏，跟住揾张纸巾，唔好对接个纸巾，就用翻佢单边咁样嚟到咧印一印，然之后将呢一个咧搽口唇膏，再攞纸巾印一印，呢、这个动作重复做三次。 啊，重要嘅事情。三次， 咁你嗰个唇色就可以锁死，咁亦都唔使惊戴咗口罩之后咧，你会甩色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 pure pure lips。口罩除低，唇色都要 keep。 暴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对出啦。咁而家龙尾喺锦绣花园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锦绣花园。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半春园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运头塘村意外咧，虽然都清理咗一段时间，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半春园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 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就在元芳对出。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啦，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车多，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分一段车多啦，龙尾在华都花园。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挤塞，龙尾豪景花园。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睇到琴晚咧，隔晚美股啊，咁啊都冇乜太大方向啦。虽然呢个科技巨企啦，苹果公司出呢个发布会，但系市场都暂时唔知系未消化到，定还是系惊喜欠奉啊。今日有冇机会影响港股嘅科技股嘅走向咧？交俾郭生帮我哋分析。系啦，唔该。 睇翻就最近美股个走势，虽然都仲系有啲飘忽啦，咁但系科技股啦，见到个情况就有改善嘅，即系整体嘅走势就比之前咧就冇咁受到大嘅沽压啦。咁相信就对香港呢边啲科技股都系有帮助，咁所以见到近期好似腾讯呢一类巨型科技股啦，都开始重展翻一啲嘅升势啦。咁啊，对指数都带嚟一啲帮助啦。咁啊，见到就。傳統類股份都仲係相對差少少嘅，咁特別啲銀行股啦，暫時都仲未話有太大嘅上升動力出現住啦。咁估計就整體個指數都仲係喺24,200至25,000點徘徊為主。咁啊，領先大市嘅都仍係新經濟股為主啦。 咁啊，今日咧聽眾張太就問只中芯國際，咁佢就39蚊買入嘅，咁啊問下呢只股份應該點去操作咧？咁啊，交俾你啦，郭生。 中心即係自從翻去 A 股啦，就惹嚟咗比較多嘅炒作啦，咁啊，所以一路都股價升到去40蚊過外嘅水平。不過就即係始終近期大家對成個芯片行業嘅發展啊，同埋就係嚟緊個業績表現係咪可以出現一個持續性咧嘅增長喺度咧，都係有些少擔心啦。咁所以見到中心嘅股價即係 H 股呢邊啦，都有。高位又回落咗好多啦，咁跌咗一半過外嘅啦，即係如果相對佢嘅買入價，咁我自己覺得就目前指示就即係會比較大嘅虧損啦。咁但係你話睇前景，我自己又唔算話睇得太過樂觀啦。咁我建議就反彈翻到去25蚊左右嘅時間啦，考慮一下做唔做啲減磅，因為即係始終你話要重拾翻早前嘅升勢，缺乏咗即係話回歸 A 股呢啲炒作咧。 就相对比较困难，而且上面都比较多蟹货啦。咁所以即係嚟緊個走勢都會比較繁複啲㗎。 嗯，咁散户股民咧就留意翻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證明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㗎。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郭生，拜拜。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好啊，时间都嚟到咧，早上嘅九点十一分，继续晨光第一线直播室有啊，有朱海婷， 早晨， 有我彭仔响树嘅，咁啊好快咧，迎来咧有啊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啊，即系阿芭比林慧咧，星期三咧呢个钟数咧，佢会啊同我哋啊讲下一啲咧，呢轮咧系讲问专家咧有关于入学嘅情况啊，阿 Heidi 会唔会都仲有一啲，哇唔好翻去之前又要搞一轮嗰啲嘢啦。 我都乐意分享嘅，即系一个经历嚟嘅，都开心嘅。 咁希望可以俾到啲 过咗啦嘛，而家轻松啊嘛， 俾到啲 tips 咧，啲爸爸妈妈啦，如果有小朋友要准备入学嘅话， 加油啊！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我哋就请嚟女校长。早晨啊，女校长。 早晨。 我相信你咧，应该比我听得更加多咧，就系关于咧呢一排大家喺复课之前咧，好多个课堂咧都仲系做紧呢一啲网上嘅直播课堂啦，又或者系睇片学嘢啦。咁有冇听到咧？你哋有啲同行啊、业界咧有啲乜嘢嘅感觉啊，或者系说话先？ 嗱，第一咧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其实呢个都系无可奈何嘅。最有效嘅措施嚟嘅，因为你真係唔可以返學㗎嘛，又唔可以有緊密嘅接触㗎嘛，咁所以呢唯一可以同啲小朋友呢接触嘅呢學校老师啊等等呢，佢就係透過呢個網上嘅視頻啦。 我都會印象深刻一句咧，就係、是、最近班主任打電話嚟講嘅時候咧，就話啊，而家咧因為透過視頻咧，我哋都仲可以除低個口罩，咁啊小朋友咧都仲見到老師啦，笑住、哦、或者同佢講嘢嘅時候嗰、那個口型係點咧？咁對於佢學發音咧就有幫助啦。咁但係如果第時翻學咧，反而就要成日戴住個口罩啦，咁就可能咧對於佢熟習一個新嘅老師啊，同埋識一班新嘅同學咧，可能就仲冇上网课嘅时候咁容易添。 话虽如此啫，其实个真实嘅情况咧，都系紧密嘅接触系比较适合嘅。 系， 尤其是小朋友喺年纪轻啲嗰阵时咧，佢就算望住个荧光幕，佢睇到系啊呢、這个就系我个班主任啦。咁、大家一齐打一个招呼，甚至系佢同同学仔都有，因为有几个佢同班嘅同学嘅带头噶嘛。咁、佢知道呢个就系、是、啊，原来呢个就系乜乜人，咁所以佢记唔到，但系个样咧对小朋友嚟讲咧都有种安全感啊，同埋熟悉感嘅。咁、多人都同我一齐上堂，几得意噃。 系啊，系啊。嗱，我嘅取向咧就係、是、我就放曬手俾老師嘅，我淨係負責幫佢撳掣啦，最多如果鏡頭影唔到啊，同佢調下高啲、調下低啲啦，我係做下呢啲工程部嘅角色嘅啫。咁但係咧，全個課堂咧我就完全唔會出聲嘅，即係女女如果要答問題，佢就自己中意舉手就舉手，唔舉就唔舉啦咁。或者如果老師問到佢唔識答咧，我就由得佢自己諗噶啦，我就唔提佢嘅。 同埋咧，唔好太緊張。我覺得而家啲媽媽咧，尤其是第一個仔女咧，你會非常之緊張。佢會。会学唔到嘢咧，佢会蚀底咗，或者系跟住讲完咗有功课，佢唔识咧，好多个疑惑喺你度咧，你仲紧张过佢。譬如你话你喺佢侧跟，你冇出声，又都得佢答，呢个系非常之好嘅表现。但系在学生嚟讲咧，同学仔嚟讲咧，佢知道妈妈喺度，佢都会守规矩。 但有些妈妈就跟你开了之后她就行开，真的很多事做，或者都要煮下饭啊，整嘢咧，系嘛？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小朋友见到妈妈行开咗咧，佢就会调皮一啲咯。 嗯嗯。 但系我觉得喺呢个疫情之下嘅唔好太过认真。 系。 漫漫长路，你譬如话小学成六年， 嗯， 幼稚园好快脆又加多两年落去两三年，其实佢要成长，佢要追咧。一定追到， 嗯，都系都系，好多家长都担心，譬如如果可能讲紧我哋嗰啲咁细个幼稚园阶段咧，咁嗰个根基咧，如果打得唔好，或者有少少啲概念上啊，或者而家开始学写字咧，啲笔画错咗啊，执笔姿势唔正确咧，就影响深远啦。咁好多时咧都会觉得啊，而家冇得翻学咧就大件事啦。咁但系咧，我又谂，其实啊好多嘢你唔翻学，家长平时都应该会教噶。 佢会教一啲自理嘅嘢啦。嗯，咁但系在于你话写字啊，啲笔序啊，教个数啊，中文嗰啲笔画又多，每个字又要工整，而家冇咗呢啲点算啊？其实大家都冇啦， 系啊， 即系大家喺一个相同嘅平台度起步。咁问题在一样最重要嘅就系个专注力。来来去去咧，如果佢系专注嗰五分钟咧，佢嗰五分钟都得益。但系佢坐喺度唔等于佢专注，佢专注望住咧，唔等于佢真系即系领略到系学紧乜嘅，即系好恐怖一面噶喎。你因为你见咗细蚊仔呆，你咪叫我坐，咪坐咯，我望住。 可能系根本乜都听唔到，发紧梦咁样。 唔系啊，系啊，你望到唔系一定你识，你识嗰样嘢咧，你唔能够思想嚟运用翻咧，其实在学习嚟讲咧，都系一个缺失嚟。 咁有冇啲建议咧？即系譬如可能咧，嗱，虽然都就快会可以复课啦，又未必系全面复课嘅，可能都有啲学校会选择分阶段，或者系睇下有啲安排咁样啦。有冇啲方法咧，趁住呢两个星期咧，都可以俾啲家长咧训练，令啲小朋友作好准备喺复课之前咧，有冇啲乜嘢嘅准备咧，要去调节翻咧？ 每一次讲咧，我都觉得要教翻佢个自理能力好紧要，因为尤其是今次个疫情之下咧，好多细微嘢咧都会，我哋会有个感染嘅途径嘅。 系， 咁所以变咗自理嚟讲咧，除咗教佢你成日洗手啦，你又点样干净啲咧？但系佢会识得好多佢自己理自己嘅自理咧，都系要喺屋企度学嘅。尤其是而家幼稚园咧，佢根本上都冇上学咁耐啦。 系啊， 应该喺 K3 嗰度学嗰啲嘢咧，其实都冇教过。咁如果系新搭上去小一嘅家长咧，更加要留意。例如咧，你真系要教佢去厕所啦。佢往日廁所咧，佢一急咧就大聲嗌啊急啦咁啊去咗，你即刻嗱聲同佢去啦，或者直接同佢去。但喺學校咧，好多時咧你要喺小學度咧，你要聽鐘聲。鐘聲一響咧，咁你要出去玩喎，同啲同學仔玩啊，咁到打翻鐘上堂咧，佢先發覺到原來我冇去廁所。咁所以教佢，你知幼稚園咧，你排鴨仔噶嘛，你到時個姐姐就會一隊鴨仔咁樣跟咗去噶嘛。小學咧，你淨係學点样去厕所呢，都系影响到佢个自尊嘅。有好多咧赖尿噶嘛，咁好得意噶。如果你唔系赖尿嗰个咧，你翻屋企你就会话俾妈妈听，今日边个又赖尿啦。做过呢啲嘢嘅同学仔咧，当佢一年级做咧，佢哋六年级都记得。 都系嘅，系嘅，都会好深刻嘅呢啲事件。 所以你预早教佢嗱，你个时间咧系咁样咧，你食完小食玩一阵咧，你一定要去厕所噃。就算佢话咦，我真系唔急，我点解去啊？佢翻翻落去上堂咧，其实佢真系有个需要咧，佢必须要够勇气。因为原来举手同先生问嘢咧，或者要求嘢咧，在好多胆怯嘅小朋友嚟讲咧，佢要希望个先生望到佢睇到佢眼神，但系唔系今日一班学生啊嘛。咁佢要举手话，Miss Wong 啊，我想去厕所啊咁。咁而家啲老师非常之通融嘅，佢知道你咁样举手，你系去嘅，佢就会话你去啦咁样。咁就唔会话惊到唔肯问。即系佢唔系识得睇后果噶嘛，啲小朋友咁细。咁样咯，咁所以个自理能力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一定要教佢自己识得自己打理自己嘅物件啊。譬如好多时翻到学校咧，幼稚园咧，你就唔使理，因为笔又俾你，一杯水都执埋俾你。一个老师咧就睇几个细蚊仔啫，但喺小学度咧都唔系噶嘛。就算佢有teacher assistant 啊，即系嗰啲助理嘅老师咧。 佢都睇唔到咁多嘅。 嗯， 所以佢哋成日都唔见嘢嘅，唔系唔见间尺就唔见擦胶， 都唔知跌咗去边又执唔翻咁啊！ 佢多数喺堂里边，或者又同我拎咗啊，或者系留低咗啊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教佢自己执翻自己嘅嘢。 嗯， 咁佢话佢真系翻得嚟，发觉都唔见喎，咁点啊？咁你要教佢第日翻去话俾老师。 嗯， 所以有嘢同老师讲咧系重要嘅，有好多小朋友咧冇咁嘅习惯，收收埋埋好多嘢喺个心结里边咧，终归有时。好重要嘢都唔識得同老師講，唔識得尋求呢個支援嘅。 係，咁另外呢，之前我記得女校長都有教過我哋，都要調整佢哋嗰個作息喎、 哦。一定啊， 嗯， 因為而家疫情之下呢，所有連父母都放鬆曬嘅，佢哋會諗下，哎，呢套片好睇喎，睇到好嘢喎。咁、變咗嚟講呢，而家要開始㗎啦，就調適返佢要早啲瞓。 嗯， 因為每一到開放嘅時候，我諗佢好難叫啲小朋友起身，因為而家疫情之下呢，佢哋中意八点起身、十点起身都得嘅。 嗯， 父母咧一定要有翻个时间表俾佢、甚至系朝头早唔好俾佢瞓得太晏。 系， 因为一翻落嗰阵时，一分分钟七点几起身噶啦。八点前嗰啲校巴又嚟啊，你又送佢走啊咁样。 同埋有时可能适当地都观察啦，佢而家嗰啲作息啦。因为咧我自己就见到咧有啲同学仔咧上紧直播课嘅时候就瞓着咗。 系啊， 即系有时啲小朋友你知啦，可能瞓开晏觉噶嘛，平时咁啊，晏昼上直播嘅时候咧就中下中下中下，结果妈咪就托住咗个头啦，咁 系啊，有啲仲着紧睡衣啊， 系啊， 仲要嗌佢仲快啲，又未食嘢咁啊，嗱嗱声就走嚟上朝头早嘅课，睡衣都冇脱。 系啊，所以就可能真系要从呢啲细节都开始做翻好咯。咁啊喺复课之前调节翻一个好啲嘅生活作息，当然系因应翻你到时嘅翻学时间啦吓。有啲小朋友可能如果翻下昼班嘅，就可能要减咗啲瞓晏觉时间啦。如果系翻上昼班，就要早啲瞓，训练自己早啲起身咯。 同时可以教佢咧，对佢翻落前咧，每一个步骤咧，佢都要知道。譬如佢知道点样着物， 系。 咁佢話唔係喎，姐姐，我伸只腳就得噶咯，姐姐同我著噶啫喎。但係唔係好多時你要佢自己知道咗咧，佢就會合作得好好啊。譬如你對鞋咧，係咪買到對新鞋咧？咁你對新鞋綁帶係咪咁綁咧？咁佢都要知咯。呢、這個自理咧，如果佢係有喺小學嗰度學識咗咧，佢個小學嘅流程咧會暢順好多嘅。同時要佢理翻佢自己啲物品，俾翻小朋友咧自細學翻佢自己自理，有個責任感咧。其實佢係。第日就成功一半嘅啦， 系系，同埋我谂责任感亦都系啦，执书包亦都系可以训练到呢个责任感啦，即系等佢知道自己带咗啲乜嘢翻学先啦，唔见咗都起码知自己唔见咗几多样嘢。 家长你应该拎咗啲课本出嚟教佢点样执，譬如我听日嗰堂咧，我哋有英文啊、数学啊，咁边本书系啊教佢你摆落去咧，同埋记得摆翻个手册，个手册好重要嘅。预演过咧，佢就对每一科每一个课本咧都知道嗰样系乜。 系 有啲家长好好嘅，多啲时间嗰时咧，佢就翻嗰啲课本嚟到同佢望下。但系有啲过分啲嘅家长已经教定佢，我唔赞成啊！佢直情教定嘅英文啊、数啊，等佢上堂容易啲。 咁上堂咪好闷咯？ 系啦，先生讲嘅嘢我原来我识嘅。 同埋未必同嘅添。如果阵间举手话老师你好似错咗，我妈咪话唔系咁嘅。 系啊，我妈咪唔系咁读过呢个字啊。 咁就废啦。 所以咧，那个原意咧就唔系要教先佢。个原意系等佢认识咗嗰样系乜，引起个兴趣。到老师教到呢课嘅时咧，佢突然间又勾起翻啊，原来我都知知地呢啲。咁呢个 pre knowledge 咧，其实系好重要嘅。 系。 即是我哋唔要佢真正咁學，但要知佢有認識同埋有興趣。我哋覺得而家多咗時間喺屋企咧，就可以做咯。 好啦，咁今朝早咧，再一次多謝曬女校長俾咗咁多寶貴嘅 tips 我哋啦。咁家長們啦，好好同子女一齊作好準備啦。希望呢一個學年咧，大家身心都可以健健康康啊！ 好，祝各位健健康康，拜拜， 拜拜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Lam。 佢又突咗出嚟啦！ 讲咩啊？ 豪仔啊，柜桶用完闩翻好佢。仲有啊，豪仔，唔该你换个条啦，失礼啊！ 又点啊？ 条电线啊，披晒口啦！ 好彩咧 ，office 啊，有你哋两位咁有安全意识嘅同事啫。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office 环境整齐啲，做嘢就会安全啲。 晨光追踪31。 好啦，呢、這个时候呢就等我彭仔同阿朱雅婷一齐呢打个电话俾阿刘畅，问下佢今晚港台电视31有啲咩节目先啊。喂， 早晨 早晨阿畅。 早晨彭爷，早晨 Heidi， 早晨各位。 係啦，有咩节目啊？ 哦，先同大家介绍今晚8:30嘅日常8:30先啦。 嗯，算你识做啦。 好，咁今晚呢就会介绍一啲一位木匠啊。个木匠好特别㗎喇。咁平时呢即係夏天好多时都打风㗎嘛。 嗯、 打风好容易打烂好多树㗎嘛。 我吹冧晒 喎。吹冧 晒。攞啲冧咗嘅树嘅木材去做嘢。 啊，醒目啊 ,Heidi。 梗係啦。 係啦，呢位木匠啊即係。见到嗰啲树咧，打到一地都系咧，好可惜噶嘛。嗯、即系啲树都，啲树木真系其实好珍贵。 牺牲咗啦，已经。 佢就攞嗰啲，即系执咗嗰啲断咗嗰啲木嘅残枝啊，拎翻嚟咧做一嗰啲好实用又得意嘅家具。仲要咧，佢系一粒钉都唔落嘅，佢全部系入榫嘅。 哇！ 佢好好手工喎、啊，佢都。 系啊，仲要本地嘅木匠，即系都。 咁系咪捐翻出嚟啊？ 你可以睇下啦，我都好想好有 興趣。我諗都要賺啲手工費啩。 我問下啫， 即我都好想，我都好想。 咁個原材料唔使錢嘛？ 係咧，但係手工我要錢嘛？ 係啊，了解一下噶嘛，睇電視。 今晚要了解一下啦。咁啊，日常八點半咧，即係除咗關心樹木之外咧，亦、嗯、都會關心一啲小朋友啊，就係咧一啲患咗專注力不足或者係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係、 啊。 係、 okay、 啦，咁啊，即係復課啦。咁啊，而家咧即係。呢啲、嗯、即係好多家長咧，其實難免都對小朋友嘅學業咧有一啲嘅期望噶嘛。但係患上呢啲專注力不足或者過度活躍症嘅小朋友，佢哋點樣可以坐定定咁樣？ 係咯，呢個先係一大難題啊！首先第一個挑戰嘅就係呢一個難題嗬。 係咯，即係仲要好多時係視障嘅，咁點搞咧？咁、 嗯、 今晚咧請咗一啲嘉賓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點做。 嗯， 甚至咧係請到一位咧，即係全職嘅爸爸， 嗯、 即係放棄高薪厚職，全職照顧一位患有呢啲專注力不足嘅仔仔嘅家長啊，大家分享一下苦與樂。 係都可以，如果係同路人嘅時候，就大家可以互相即係就加油啦，打氣啦， 好啦， 嗯，啊，咁啊，呢個都係今晚港台電視31就係日常8:30嘅節目， 冇錯。好，紧接住去到夜晚9:30有31看世界，咁、 嗯、 啊带大家去到印度啊，睇下呢一啲疫情啊， 都好犀利，好严重啊嗰边， 系 错 啊，即系俾翻个数字大家先啦，即系原来印度咧系全球确诊人数去到而家系排第三位嘅。 嗯， 仲未有即系缓和嘅迹象好似 未啊，即系原来佢。又係俾啲數字大家參考下，原來咧印度咧超過成9000萬户嘅人家咧，嗰啲屋咧係冇間隔嘅，即 係哦咁噶， 疫情嚟啊，傳播得快啦。但係佢哋原來咧，即係好多居民咧話唔係病死嘅，佢哋擔心係餓死多過病死嘅。點解咧？因為咧，原來印度咧喺3月底咧就開始封城政策啊，咁啊令好多貧民咧，即係嗰啲手停口停啊。即係佢哋唔止擔心病，仲擔心餓啊！ 可能佢都真係冇得落田去自己耕種，或者係收割嘅時候，又冇啲乾涼涼響，咁點咧？嗬？ 係啦，即係咁啊！所以今晚31看世界，帶大家去到印度睇睇佢哋嘅情況啊！嗯， 哦，系都几 沉重 嘅，系咯，几麻烦嗰边都吓，咁啊了解一下世界大事都系啱嘅，咁有冇啲轻松啲嘅？ 轻松啲都有嘅，嗱，咁啊今晚去到11:00夜晚有午夜广场学文串社科， 嗯， 咁啊轻轻松松咁同大家分享下咧，究竟社区喺边度？ 社区究竟是有形的社区，定是一些我哋话无形的社区都可以的嘛？系、哦、咪 我以为社区喺边度？唔系喺呢度咯，唔系咩？ 系啦，即系究竟社区嗱，首先社区是点样定义的呢、啊、今晚的节目同大家分享一下，原来对不同移民者有不同的定义嘅、 嗯， 即系对街坊嘅一个解释， 对 社工嘅一个解释，对政府又有一个解释。即系今晚先同大家探究一下，究竟乜嘢系社区呢、哦、 社区的定义，先落咗个定义，然之后先再深入探讨其他的议题。 即係係啦，即係近期大家都呢幾年都成日講社區嘛， 係 即係政治環境又點樣影響社區呢、 嗯、 街坊又點樣可以即係關處理到關心到個社區呢、嗯、今晚同大家分享一下。 即係從嗰個字面咧，我哋讀社區咧， 你住18區嗰啲係咪啊？ 個社區係嗰、那個感覺係親民啲嘅， 有啲鄰里互助嘅、 即係冇咁政治性咁樣嘅。 落地啲噶嘛？ 啊，係啊，落地啲，好似咧温暖啲咁嘅。哎，我哋呢個社區咧咁樣，即係唔似，即係唔似咧，我哋個社會咧，一去到社會咧就好，即係好嚴肅咁樣噶嘛要。 呢个系纯粹个人感觉吓。 今晚睇下你个感觉 系啦吓，今晚再留意我哋港台电视31啦吓，有呢啲嘅电视节目选择咁啊，唔该晒阿刘畅帮我哋介绍阿畅吓。 Thank you， 拜 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已经结束，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今日离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兼医管局前主席胡鼎旭等早上到支援队入住的九龙维景酒店。陈肇始向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队长余德文送出亲手写的感谢卡，感谢中央政府和支援队的支持，令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得以成功，协助香港抗疫工作向前一大步。另外，亦都有不同团体到场，部分人手持国旗和区旗送支援队离开。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新型肺炎疫情不会因为昨日本地个案在两个多月以来首次归零就会停止。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个案昨日归零可能和普及检测完结有关，因为部分人会由普及检测转到普通科门诊拿样本樽，暂时未有结果。他说上个星期五一连三日有9至12宗确诊，个案不会一日没有就完结，要持续两个星期本地传播归零才有机会压止疫情。他又说现时抗疫是靠社交距离措施，但是这两个星期逐步放宽措施和复工复课，加上中秋节在即，风险有机会上升，出街频率会影响抗疫力度。上个周末已经有小型反弹，卡拉 OK、酒吧和主题乐园等重开，疫情有反弹风险。普通科门诊应该加强派樽服务，同时希望市民外出适可而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世界贸易组织涉及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裁决。特朗普说未了解世贸组织有关美中贸易纠纷的裁决，但是会关注事件，又说自己不喜欢世贸组织。世贸组织裁定美国在前年对总值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不符合全球贸易规则，又指华盛顿方面未能够充分证明引用301条款针对中国进行调查后征收的关税是合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早上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宣布全体内阁总辞。安倍晋三历时7年8个月的第二次任期宣告结束。安倍在社交网站上再片段，执政近8年，他感激国民的支持，他对于仍然留下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感到非常遗憾，不过亦都有很多值得挑战和已经做到的事。他呼吁民众对新一届内阁理解和支持。日本众参两院稍后举行的正式会议将会举行新任首相提名选举，自民党总裁菅义伟将会成为新任日本首相，并且成立新一届内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79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5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21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5.5，升6蚊；阿里巴巴270.4，升3蚊。 友邦保險81.75元跌五仙，美團點評245元升1.4元，中國平安82.05元升1.96元，李寧係報35元升5毫，小米集團22.4元升5仙，比亚迪股份99.5元升2.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8，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6点，升12点。港金现价报18,05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02美元，卖出1,95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两单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近住风力楼呢一段咧，车多少少啫。咁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拿到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潭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呢一段行车缓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海富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慢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咧都系挤塞。喺新界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車多，龍尾大欖上車；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呢一段咧，亦都係慢車，排到去環宇海灣；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龍方向近住碧堤半島一段擠塞，龍尾浪翠園三期對出。咁全錦公路落翻去全錦交匯處，車龍過咗芙蓉山路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排到去進景園；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运头塘村呢一段仍然都系车多少少啦，龙尾去到马窝。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早晨，早晨啊！ 我收到自称系执法人员嘅电话，话我犯咗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同密码，我梗系唔信啦。 呢啲系骗徒常用嘅伎俩，佢哋仲会叫人喺特定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记住系18222，18222。重要嘅嘢要讲三次，仲要提醒你身边嘅人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Jo， 各位前线嘅医护人员辛苦晒你哋啦，为咗香港，大家都要努力撑住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刚才是不是听到我讲早晨呢？ 是啊。 人生就是这样，你以为个机件棘住了故障，那就唯有讲住早晨先啦，不要被他 dead air， 为什么知道啊他又没事了，那不知道是不是跟今天的天气一样骤晴骤雨，今天都是部分时间有阳光的，亦都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2度，那天气不多好，那今天的享乐情报又要交给 Heidi， 究竟讲什么好呢？ 好啊，无论阴同晴都好，大家在 office 也好，在家都好，起身都会即系叹翻杯茶啦，饮杯茶就、 oh, coffee or tea 啊、coffee or tea or me， 所以咧嗱，我记得咧，如果熟悉我嘅啲听众咧，都知道我好中意饮茶嘅， 系 咁啊，之前介绍过中国茶、龙井啊，咁、或者啲果茶啦， 系啊，嗰啲我都好中意， 系咪？希望今日呢个都啱你哋嘅口味啦。其实咧都系茶嚟嘅，不过我咧今次呢一个咧系介绍，反而系个茶咧呢、這个品牌佢有个最新嘅设计，因为通常我哋头先讲无论中茶西茶，我哋一系就系买散嘅茶叶去冲。 系啊， 又或者都系用茶包噶嘛，系咪？茶包都好多设计嘅，有以往我哋话扁身嘅长方形，有啲而家立体三角形，好似个 pyramid 咁样吓， 等佢嗰啲茶叶可以系啦，发挥到啲。 咁但系最新咧呢一个英国嘅品牌咧，佢就系用一个茶棒嘅设计。茶棒嘅意思咧，即系话其实咧，你睇落去咧，而家好似一条咧系铝 aluminium 嘅一条 stick 啦，茶棒。咁、其实咧就大约我度好似我嘅手掌去到个。手指咁高，咁啊同一支筆差唔多咁高，同一支藍色原子筆咁樣嘅 standard 嘅感覺啦。 15cm 到啦。 哇，你好精準啦、啊，你冇度，但你都講得出15cm。好啊，我信你。 估嘅咋？斷估冇痛苦啊！ 咁你講15cm， 我就講呢個茶包嘅茶容量就等於係2.5g 啦。 2.5g 呢個係真嘅， 呢個真嘅 寫咗出嚟嘅。咁佢呢一個設計咧，其實嚟自英國嘅品牌咧，都攞咗好多嘅設計獎啊。就係因為佢呢個茶棒呢一個嘅設計嘅。咁例如咧，即係攞咗呢一個嘅係飲食嘅一個設計獎啦，就係譬如話最佳咧就係關注飲品獎，同埋呢個創新嘅品牌啊，便捷包裝設計獎等等呢個方面嘅一個啲殊榮啦嚇。 便捷啊，即係可能俾個客人啦，即係要飲茶嘅人好方便就飲到咁樣。 係啦， 咁但茶包都好方便噶啦喎，已經。 咁佢究竟有啲咩係便捷咗咧？嗱，頭先我都話逼阿彭仔去試咗啦。咁其實咧，當你嗱佢呢個茶包咧就是、建議最好嘅即係一個泡嘅方法，都係100度嘅熱水，咁你擺咗落只杯度啦、就將呢啲茶棒咧，因為你見到咧三分二下邊嘅位置咧，就好多個窿窿窿窿，好多細密嘅窿仔，其實咧就係、會透呢啲茶葉喺入邊會滲透出嚟嗰啲氣孔嚟嘅，啲窿窿嚟嘅。咁、你變咗揸住上面嘅三分一咧，咁就冇茶葉啦，但係你可以當係一個手柄咁揸住。咁、當你將呢一個茶棒嘅三分二浸咗落你一個杯啊或者你個樽嘅熱水嘅時候咧。咁佢啲窿窿就會滲透啲茶葉嗰個同水之間嗰個係浸泡嘅效果啦。咁、就你可以當佢咧揸住一路攪，一路攪，一路攪，有個攪拌嘅作用。咁佢個茶嘅、我哋話個 diffusion 啊，嗰個滲透就會一路睇住佢嘅變化咯。咁大約兩至三分鐘咧，就達到呢一個即係最好嘅效果咁樣。 好，咁啊頭先彭爺咧已經有呢個飲後感㗎啦。咁啊，我幫佢 mark 低咗啲碌屎，原文直述啊嚇。咁咧、就係、是這個、 我哋今日試嘅咧就係呢個黑茶底，但係就叫 Royal Rose，黑茶底，但有玫瑰花香味嘅。 就係咧，哇！一將呢個茶棒咧擺咗落去啲熱水嗰度啦，跟住咧已經有撲鼻嘅花香味啦。嗱，彭爺係咁樣形容嘅，所以咧花香味方面咧，佢係俾咗5粒星嘅。 其實我攞住一條呢一個嘅 stick 啦，咁樣即係佢呢個茶棍啦，咁樣。我一攞出嚟嘅時候，其實已經聞到花香。 嗯，但係佢飲嘅感覺咧，又要話俾大家知喎。 而彭爺飲嘅感覺咧，佢就話茶香 OK， 但系咧飲咧又唔覺得咁香喎。 呢一個嘅玫瑰味就未係咁感受到佢話。 係啦，咁啊，所以如果咧你係嗰啲聞香嘅愛好者咧，咁啊覺得哇好正好正好正。咁但係咧有啲朋友係要飲茶嘅濃郁味道噶嘛，可能咧呢度就要減翻一粒星啦咁樣。 不過就我哋用一個公平嘅講法啦，我通常咧，譬如我哋用個茶底都話啦，分咗唔同 collection 嘅，一個係黑茶底，綠茶底，咁跟住就再 睇啦，啊呢、這個咧係黑茶當中帶花香嘅。 其實佢已經係黑茶底料，其實照計嚟講個味，就算飲落去咧，都應該為實噶 啦 喎。 係、啦，所以其實個茶味係出到，不過你話對於啊一向飲開譬如花茶嘅人都知道個花香味咧、其實濃同淡咧都好睇本身嗰個係咩花啦，同埋嗰個即係沖嘅時間啊口感。好似另外一個系列啊，係果茶嘅花果茶嘅系列，可能係啊、都係黑茶，但係加咗一個蜜桃味啊，或者咧如果係綠茶嘅話，就可能加咗啲 lemon and ginger， 即係你知道綠茶同黑茶溝唔同嘅花或者唔同嘅果係最啱最 friend 噶嘛，咁呢又會有唔同嘅口感咯。但我幾中意佢呢一個嘅。啊、品牌佢系分咧，我嗱黑茶系列加花香，黑茶系列加果香，绿茶系列加花香果香， 复杂啲啊啲味道系咪？ 系啊，另外一个我几中意咧，就系、一个系直情话系柠檬味嘅绿茶，咁然之有啲人就哎呀出街买唔到熱檸茶、凍檸茶，其實你自然咧，呢、這個茶棒咧，如果係水果茶嘅話咧，佢都可以做到咧，就係冷熱去浸泡都 OK。咁呢個我又係咯，夏天我哋好中意飲凍茶，但係你要我沖完熱辣辣再攤凍再加冰咧，就似乎係我冇咁多時間或者冇咁好嘅心情。 即係佢可以凍都可以直接出到個茶味啊！ 尤其是係、即係如果你水果系列嗰一套咯，咁、我覺得啊都係咯，我哋咁中意飲茶嘅人，經常其實有咩款啊，有咩味都會去試嘅。咁我就覺得都非常之開心嘅。 哇 ，Heidi 呢個咧要買幾盒啊，因為想換下款啊嘛。嗱，你今日咧就 包裝，你睇下幾吸 引。係啊，你就攞咗一盒翻嚟啦。咁但係頭先你講咧， 紫色係咩味啊？你中意 紫 色 咧就係果茶當中嘅 Fruity Forest 啊。哦，啱喎。同埋我有陣時會飲嘅時候，尤其是你衝凍嘅話咧，你會加少少嘅 syrup 啊，即係加少少可能自己開嘅糖水咧，咁啊更加你知啦，而家又唔可以成日。出街買，又唔可以成日出街飲啊嘛。 係啊，自己限定嘅茶添啊， 自己做一下啲 high tea 啦，同埋開工之前咧帶定幾包咁樣啦，呢個茶包咁啊放喺個手袋嗰度，女士們咧都可以啊慰藉一下自己啦。即係意思係，tea time 嘅時候沖一包嚟飲下先，而且咁方便。我好欣賞呢一個設計啊、可能大家會話咁普通茶包啫嘛，石子咁樣，但係咧佢加入埋個攪拌元素，其實每件事咧扭多少少，或者你肯諗多一步咧，已經喺個創意或者在個創新度嗰度咧，已經有一個好大嘅跨進喺當中。 佢哋喺個市場銷售都幾聰明。通常我話嚇未飲過，好唔好飲㗎？一嚟買一包，可能係十五個，唔中意個味點算啊？咁都有一個選擇，就係話咧叫做譬如花果茶嘅體驗。咁就一盒入邊有十支，就係唔同嘅花果茶味。 呢、這個我想試。 譬如水果茶味，咁你又可以買曬先。咁我試完啦，啊，我中意最中意呢個味，我先再買嗰盒咧嘅，可能一盒十五支，或者佢大包裝成180支。 嗰盒會唔會平啲啊？即係有得試嗰、那個。 其實咧體驗價咧就反而應該貴過一盒，因為咧嗱佢正常譬如我講$70咧一盒就有15支嘅，咁佢嗰個當$70咧嘅體驗價就有10個味咯。 咁、 我覺得有陣時要做送禮都 OK， 因為小白我又唔知道你真係最啱邊個味道，有陣時送錯咗咧唔中意嘅咧，譬如你送個 成盒咁 就 嘥 曬。Oracle Mint 咁，我好唔中意呢個薄荷茶嘅，就 sorry 啦，無福銷售啦。 俾大家試下試下咁樣 啦。種味梗有一種我中意。 男士同女士講，我知道你每日都有唔同嘅心情噶嘛， 係咯， 身體狀態又唔同。 係喎，直頭咧， 邊一樣啱你嗰日嘅 mood 我諗到個玩法啊，可以咧就係有十種味道啦。咁我哋有兩個星期，即係十個工作天啊嘛。每一日咧就攞一支出嚟試一試。咁咧就可以睇下嗰個味道啊，啱唔啱你當日嘅心情， 或者懶係咧，好似啲 fortune cookies， 係啊， 你今日抽到嘅係水果味， 今日抽到嘅係薄荷，今日好辣。 你記唔記得咧？舊年聖誕咧，彭爺爺都好有心咧，佢攞咗一盒咧嗰啲 event card 嚟 帶茶葉俾我哋抽啊！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啊，係啊， 我哋最中意抽 嗰陣時都係抽到玫瑰味㗎，係 咪啊？ 我哋最中意抽嗰個唔係茶葉，係佢 K 字頭嗰個護膚品牌嗰個嗰個保養品。嗰、那個嚇咁啊，即係彭爺識飲識食識護膚啦，咁啊 ，Heidi 呢個推介咧，亦都可以幫到一啲女士們咧有啲新嘅選擇。 你知咧，留屋企咁耐咧，都要揾到啲新嘅花款、新嘅刺激。唔係又係飲呢啲啊，又係呢個品牌啊，我想要啲新嘢，有啲新鮮感。 同佢哋一樣啦，百貨影百客啊，總有一位靚仔啊，或者識跳舞嘅型男咧，啱你心水啊。 BTS Dynamite。So watch me bring the fire, set the night light.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c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关女士，喺咪度啊？晨光 Morning Call， 你好，晨光嘅主持人好， 系啊，仲有 Jaden、Heidi 同埋 O 喺度啊， 系个个都好， 系啊，你啊更加好啦，仔仔生日、啊，有冇同佢一齐庆祝啊？ 有，我就喺超市嗰度咧，就买咗啲羊架啊， 羊架，哦， 咁系整咗啲意粉啦，咁啊喺酒店又買咗啲鮑魚，咁咪 哇， 咁攞嚟慶祝，因為 中西合璧 啦。 哦，幾時嘅事啊？係 九月八號咯。 啊 okay、 哦，一個星期到啫，係咪？系咯， 咁嗰日话有 quota， 我咪打，咁好彩又打到，咁啊小白鼓励我，佢话：，诶，你可以补足啫。 系啊， 哎呀，试下 咧。你知唔知补足个重点？补足个重点系咩啊？ 因为有阵时咧，你早我喺呢度讲咗，你未发生咧，反而穿煲嘛。 系啊， 你而家讲咗发生咗咧，就唔惊。 同埋你谂下，补足嘅时候咧，即系佢个仔仔有两日嘅机会咧，都系妈妈同佢讲生日快乐。 咁你讲得仔仔几多岁啊？ 啱啱中老啦。 中老 点知为之中老啊？你界定嚟听下先，我都想听下、啊。 我唔想听。 三十岁咪中老咯。 三十岁已经系中老噶啦，哇！咁啊，有啲人要谂下自己究竟系属于咩老啦。 你哋两个中老咗啦， 系啊， 系咯、 啊 嗯。 我仲想讲咧。我家姐个女咧就八月十二号生日嘅，过咗啦。虽然都点俾佢听啦。 叫咩名啊？佢 叫阿敏咯。 阿敏，阿敏都生日快乐，系啊。 系啦，仲有我家姐咧就十月二十号。 十月二十号。 好。咁你個個月都有 party 慶祝嘅喎，又係嚇？ 唔知啊，我家姐咧就早輪咧就唔小心跌親咧，咁咪希望佢完全冇事啦，好翻曬啦。咁佢都好辛苦啊，帶住個孫。 嗯，係嘅，個孫。 咁啊，希望咧啲後生咧，即係生日父母生日咧，唔使話要俾咩禮物，即係最緊要咧有份心記住。 嗯， 咁就。 呢、這個媽媽好， 或者講多兩句啊！多謝媽咪，辛苦媽咪，多謝你幫我湊個小朋友。其實咧，講多幾句咧，啲父母就得啦得啦，但其實個心咧就 咩都鋸曬啊！仲有 佢又即係身體都唔好，咁同佢照顧個孫，咁真係好辛苦啊！我就冇呢個能力㗎啦。 唔係啊， 你個時候 你可以喺 煮嘢俾家姐食啊！咁你 係咯，你整羊架應該好食喎，係嘛？ 但係我家姐喺廣州㗎。 哦。 系近排都翻唔到廣州住啦。 打呢個固網咧，我就用手機錄低咗，就到時俾阿家姐聽咁啫嘛。 哦，好 啊，咁你家姐叫咩名字？我哋同埋佢講生日快樂啊！ 關翠芳。 哦，關翠芳， 係啊，芳姐， 芳姐，生日快樂，快啲好翻。 嗯，多谢你哋， 系唔使客气啊吓、 希望个个都身体健康， 即系最紧要呢一句啊！你都系要喎、啊，关女士好唔好啊？ 香港早啲恢复翻晒以前咁啦，而家真系好阴功啊！我又冇乜点出街，个人好闷， 系啦、 所以咧听住收音机就好重要啦、 啊。 我哋每日同你嘅交流咧、就一样喺度噶， 系啊，好啦，咁啊，朝朝除咗有晨光咧，仲有呢个红日嘅正能量精神送过俾你啦。 谢谢靓哥，等你开心下，关女士， 多谢你电话啦，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做人会没趣味嘅， 做人大把趣味啦。听日再见， 拜拜。